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道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再系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870点，升2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26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6.96，瑞士法郎0.945，加元1.351，人民币6.989，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39美元，卖出1,812.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的天气警报，不要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嘅时间啦，扭开收音机，而家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今日咧就系 2020年嘅7月16号，咁啊农历咧就系5月26嚟嘅，咁啊今日如果系初伏啊，有一个叫做初伏啊，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吓。咁啊出边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4%嘅。酷熱天氣警告咧，咁啊正在生效啦。咁啊，頭先講過初伏係啲咩咧？咁啊有三伏嘅，三伏咧初伏、中伏同埋末伏啦嘅統稱，係一年當中咧都係最熱嘅時節嚟嘅。啊，都係同個熱字咧就離不開噶啦嚇。咁啊，下個星期仲話大暑添，星期三嘅時候啊，即係大家放榜嘅時候，咁啊希望大家到期時候要注意補下水啦。今日都要噶，而家29度都已經咧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啦嚇。直播室入邊繼續都有白鍵樂陪住你哋。早晨啊，各位聽眾。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成日都话生活啊，好似好苦咁样。我哋试下倒翻转嚟谂，回带回带回带，我哋系为咗啲咁辛苦嘅生活而喺呢个世界上嘅咩？唔系噶嘛。其实我哋人系为咗喜欢眼前所有嘅嘢，喜欢我哋身边嘅人，喜欢所有嘅事情而被弹下来。其实快乐是我们生活的泉源，不过可能社会的生活节奏实在太忙碌太快，我们很多人呢竟然间忘记了这一点，令到我们失去了很多我们应有的快乐。可能我们会疏忽了身边的人，身边的一些值得快乐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找回，我们只要记住啊！我哋系为咗眼前好多唔同嘅事情而被生下来，我哋系为咗快乐而存活，咁你就唔会觉得孤单，就唔会觉得系唔开心，因为你嘅价值观已经变得不一样。 看着你的脸躺在我枕边，是你令时光蔓延，你折射了光线，擦亮我眼边，午后阳光仿佛给你加冕，不管身边多改变，只这一誓言，一生不白在你身边，不许你注定一人，永远共你去抱紧，一生中百样可能，爱上你是种缘分，简单的一吻，手心的抖震，示意我在不。走远，岁月实太浅，若有人迷失归家方向不变，不管天开始直说，这世界再决绝，都想跟你渡过辛酸，不许你注定一人，永远共你去抱紧，一生中百样可能，想你是种缘分，简单的一吻，手心 生中百样可能，爱上你是种缘分。简单的一吻，手心 呢一张嘅作品《不许你注定一人》，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唔知道你哋有冇食早餐呢？会唔会食方包啊？又或者食下西多士啊？方包西多士咧系典型嘅港式西餐茶点嚟噶，更加咧就可以话系下午茶，好多地方嘅一啲地道食品。不论咧系男女老幼，大家咧都会中意食，亦都有食过。但佢哋营养价值有几多咧？嗱，根据数据显示，牛油西多士嘅原材料方包最大嘅分别咧就系在于胆固醇啦。原来经过高温的烘焙之后，方包经过烘焙之后就会产生胆固醇，而每 100g 的西多士就含有 86mg 的胆固醇，增加了就是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另外，西多士的饱和脂肪远高于就是白面包的，碳水化合物和钙质含量也就是低于方包，即是说经过高温烘焙之后，方包的各种营养其实流失了很多，变成了对身体无益的物质。真是正所谓少食多滋味啊。牛油西多士固然是美味，但是它都是属于高脂高卡路里的食物，尤其 就是香港的这个食法呢，我们怎么吃的，又有这个的譬如花生酱啊，又会有糖浆啊，那个的热量和脂肪更加高。虽然是好吃，不过如果要健康的话呢，大家呢都要点到即止，就不要吃那么多。例如普通的方包胆固醇就是零的，但是经过呢就是变成牛油西多士之后就是86啦。钙质原本151的，经过了变成牛油西多士之后呢就跌到下去54。碳水化合物之前是 50.6 的，跟住又变成 26.7。饱和脂肪之前是 0.717g 的，现在就是 5.74g， 大幅度就提高了。所以大家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千万不要想着它都是面包，但是原来经过了不同的制法之后，它们的营养价值也都已经变成大不同的了。 中偷生活，越背越重，只要懂，在痛苦中追赶梦，越接越勇，开始冷静情绪，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离散。在暗黑中等希望，越闯 越冻。苦撑起，在困扰中找出路，有跌有碰，看似旅途遥远，永远自信脚步，终点最好到。在痛苦中追赶梦，越战越勇，看似冷静情绪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理想。 谢霆锋一首作品《有火》。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咁啊日间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会到33度，咁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持续大致天晴以及酷热，咁但系局部地区亦都系有骤雨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嘅，咁啊出边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继续生效噶吓。各位听众早晨啊！ 早上6点到7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有一个嘅女仔，佢啱啱嫁咗人，并且咧系同公公婆婆一齐去到住。有一日，佢发现雪柜入边一啲水果。於是乎咧，佢就將呢啲水果榨咗汁，結果啊，嗰個嘅婆婆唔單止咧飲咗好幾杯，而且仲不斷讚呢一個咁靚嘅媳婦添。從此以後做媳婦嘅，當然經常都會將啲水果拎咗去咧，就係榨汁放喺雪櫃嗰度，希望咧屋企人會開心。佢每日放工翻到嚟嘅时候咧，都会发现雪柜入边嘅水壶装果汁嘅水壶已经空嘅，佢就好开心啦。啊，呢一个咧可能就系自己同婆婆生活交流嘅一种方式。直至到有一日，佢比平时早咗大概一个钟离开公司，翻屋企嘅时候，唔小心见到婆婆竟然间喺厨房嗰度将佢辛辛苦苦整好嘅果汁倒走咗。佢冇俾婆婆知道佢睇到呢一幕，只系默默咁样翻咗房间，觉得好委屈，心入边一直喺度谂，婆婆一定好憎我。如果唔系，点解要做啲咁过分嘅事情呢？从此呢一个媳妇，佢都唔系好想再榨果汁啦，而且所有嘅事情变得越嚟越敏感。 婆婆洗碗只要稍微碰撞一下，她就觉得婆婆在那里跟她示威。婆婆说了一句，今天风沙很大，她就疑神疑鬼，是不是说即系话我地板抹得唔干净啫，多尘系嘛？有一日个丈夫突然之间问佢：啊，你同妈妈之间系咪出现咗咩问题？点解佢话你唔再揸果汁？这个女仔听到之后，两行嘅眼泪水滴咗出嚟。佢话到：其实唔中意饮我嘅果汁咪算咯，点解仲要喺你面前扮可怜？佢喊咗一场。将所有自己嘅委屈同佢丈夫讲，丈夫于是乎同佢一齐去到婆婆面前问一问：阿妈妈，点解你要将啲果汁倒咗佢啊？佢就话到冇、啊，佢就话到啦，我明明见得到。婆婆谂翻嚟之后，佢啊，我恍然大悟，我谂翻起啦，的确曾经试过有一次我倒咗佢嘅，不过嗰次系因为有一只嘅曱甴爬咗入喺啲果汁入边，我饮唔到、啊。这件事一直都影响着他们两个的关系，这件事一直都影响这位女子对婆婆的想法，她很后悔，她很后悔用了这么多的时间在那里估来估去。她说到，如果当时能够问一问婆婆，为什么你要倒了这些果汁啊，误会就不会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可能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一些的误会令到仇恨越来越深，很多的事情要解开一些的误会，最好的方法都是有个良好的沟通。 在童话国打造巩固堡垒，怀着爱慕，从未信俗世那一套，一结婚会等于坟墓，合作整电灯再整蛋糕，小小蜗居一起打扫，期待肚内那个婴儿要怎样抱，从伟大航道行到骨头路，时代再坏你也给鼓舞，教子女常常自母讲到同孩共老遇见美好，你我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暴风雨内更满足于希望，明日到一千岁我们还拥抱，估对方肥伴会更早，谁也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世上有爱的乐土，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如此一辈子小确幸的两老，但童话最荒谬，总有丑太难被接受，年月过便引发批斗，短处所到担心会遗留，善意的付出已经没收，疮疤一天天的深厚，承诺漂亮但那感情已经没有，埋怨六年后投诉十年后，甜蜜慰问也听出诅咒，斗子女游说善养吵架，然后内疚便要放手，你我撕开爱情童话一对半途，暴风雨内会变得极恐怖，还未爱多一岁已无缘拥抱，新对方肥伴太过早，难过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最后已种出杂草，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说就说得很美好，还记得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在分界上那个心用心的雕塑，难道这些心血如年华消耗，只怪说婚姻太过早，遗憾最珍惜爱人从此分隔路途，或许以后靠记忆弥补，和你遇上不敢再拥抱，带着儿子相见好，相处但很客套，还爱护你可惜爱不到，格林童话的爱很深奥。 李克勤一首嘅歌曲《格林童话》。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平晶报道新闻。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特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案和行政命令提出严正交涉。郑泽光批评美方法案和行政命令恶意诋毁港区国安法，取消香港特别待遇，并威胁对中方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将对美方错误行径作出必要反应，包括对美方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又说美方阻挠和压制中国发展的图谋永远不可能得逞。郑泽光指出，美方近日在涉及新疆、西藏、南海等问题上，仲采取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行径，进一步暴露出赤裸裸的霸权主义本质。美方任何强加被中方的霸凌和不公，都会遭到中方坚决反击。本港昨日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有37宗初步确诊。19宗新个案中，14宗是本地个案，有一半未找到源头，再多两人离世。本港累计10名新型肺炎患者不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会按风险评估，先向风险较高的人士，例如所住大厦有多一个单位出现源头不明的确诊个案，派发深喉唾液样本樽同做检测。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呼吁长者未来两星期尽量留在屋企。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州长斯蒂特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是首次由美国州长宣布确诊。共和党籍的斯蒂特透过视像同记者会面时公布确诊的消息，他说感觉还好，没有病征，只是身体有点痛。俄克拉荷马州星期三新增1075宗病例，连续两日创新高，累计22000多宗。虽然卫生当局呼吁保持社交距离，斯蒂特近日在社交网站上了一张和两名子女身处一间西佣餐厅的相，招致批评。他鼓励民众戴口罩，但他本人在公开场合很少佩戴。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提早夺冠的利物浦作客1-2不敌阿仙奴，肯定无法打破曼城在2018年做出的100分最高纪录。文尼为红军先拔头筹，但后防两次犯错，被阿仙奴的拿卡石迪和尼尔逊破门导致输波。利物浦至今输了三场，累积93分，联赛剩低两轮。争逐欧洲赛资格的阿仙奴赢波之后有53分，升上第九位。第二位的曼城2-1击败班尼茅夫，班尼茅夫有31分，继续排尾三。另外，热刺作客3-1击败纽卡素，排第七。班尼主场同狼队赛和1-1。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 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早晨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1%， 外面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继续生效的，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都是有骤雨的，日间当然酷热了。市区最高的气温都会继续33度，新界就会再高一两度。有时在那些分区的天气那里都会见到，哇，例如好像上水那样，大埔啊或者新界西北，哇，有时会去到36度，哇，都睇到咧，都真系感觉相当之热啊！吓，咁所以各位听众咧都要注意住啦，得闲咧要揾啲凉啲嘅地方咧遮一遮、唞一唞、散一散热，咁啊冇咁容易中暑啦，系咪？而家29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拳浩陪住你哋，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多个月啦，咁啊坊间推出咗好多即系嗰啲叫做防疫嘅产品啊吓，咁啊消委会咧咁啊喺寻日嘅时间啊出版咗新一期嘅选择月刊，啊测试咗14款咧就系市面上购买嘅叫做除菌挂卡挂章产品，啊发现啊多款嘅样本杀菌抗病嘅功效咧都真系有限，好啦，佢哋提出咗多项嘅疑点嘅，啊包括咧。部分样本杀菌率啊，声称咧 99.9%， 听起上嚟好霹雳啦，系咪？不过供应商嘅报告显示，喺放置25包消毒卡4小时之后，咁啊测试后得出嘅平均杀菌率咧就85.3%。另外啊，部分样本需要咧就系几个钟头先至咧就系达到低浓度嘅二氧化氯水平。如果接触高浓度嘅二氧化氯嘅话啦，咁啊可以引致鼻腔、呼吸道以及眼睛出现刺激嘅反应噶。不过重点我自己就睇到啦，测试之后得出平均嘅杀菌率就系85.3%。我成日见到呢啲叫做挂喺度嘅叫做除菌啊、杀毒啊呢啲嘅叫做卡机啦，我就成日觉得有冇真系杀到菌嘅咧？哦，都有嘅，都有85.3%，对我嚟讲算系好高噶啦吓。消委会喺市面上面购买咗14款啊除菌挂卡挂章嘅产品，11款咧就系挂卡挂章或者咧就系挂包嘅款式，3款咧就系笔型或者咧就系棒型嘅产品嚟噶。咁啊，售价介乎29至168元不等，声称开封之后咧，咁就有效期就2个星期至到2个月嘅。咁啊，见到有8款啊，声称可以除菌啊，空间除菌、杀菌同埋消毒，咁啊去到99.9% 啦。又有啲咧嘅產品咧，佢哋本身咧就話到啦，當中有樣本聲稱啦，提供殺菌率同埋報告咧，啊原來顯示咧同呢一個消委會做出嚟嘅報告都係不一樣嘅、哦。啊當中啊，聲稱來源地為中國嘅一隻嘅牌子啦，佢標籤啊殺菌率咧就達到99.9%。不過咧，供應商提供嘅報告內指啊，於面積為25立方米嘅洗手間之內，咁啊隨機放置25包該產品4小時之後，3次試驗所得嘅平均殺菌率咧都係85.3噶。另外有一啲嘅品牌咧，佢哋都話到嘅報告顯示啊，測試參考咗內地嘅消毒技術 規範，在 一立平方米的空間放入了六支除菌筆之後呢，就再等24小時再做測試，而空間的白色葡萄球菌量在兩小時之後平均殺菌率就是 87.6%。 不過這個產品宣稱呢，就是顯示使用者只需要一支的產品。韓國方面又怎樣呢？韓國方面也有品牌就指出，在三小時之內可以消滅8立方米空間內的 99.9% 的細菌。不過根據他們的報告，試驗時在空間放置就是5支的除菌棒，並且經過3小時的接觸時間才能夠減少到 99.9%。 重點是不是什麼地方生產，重點呢就是其實這一類型的報告和個事實呢都發現幾多呢是有所不符的，所以呢大家都要選擇一下啦。其中有一些呢就是來源地是日本的，咁佢測試嘅時候啊，空間內嘅二氧化濃嘅濃度咧，就達至指定水平先至能夠測試嘅。消委會認為啊，待二氧化濃濃度咧就係達到一定水平，放置24小時先作測試咧，其實咧使用產品嘅同呢個使用產品嘅真實情況咧係不一樣嘅。嗱，不過海關亦都話到啦，咁啊喺接獲消委會嘅研究資料之後咧，就正在跟進啦。如果發現有貨品啊聲稱抵觸咗商品說明條例嘅話咧，就會採取適當的一個嘅執法行動噶啦，即係會咧都好努力咧，就係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報告，包括咧就係有一啲運動品牌啦嘅透氣度啊，唔係大品牌啊，代表透氣度高嘅喎，原來仲隨時最低分添。咁啊，亦都咧就係一啲罐頭魚嘅污染物啦，甚至乎咧就係泊車優惠啊，講到好複雜啊，付款嘅方式都限制好多嘅。咁有好多蠱惑招數咧，就需要留意嘅。咁另外就係嗰啲5G 手機嘅大比拼。咁大家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咧，咁呢啲嘅報告，睇下邊一個消費嘅時候咧，可以令到自己變得更加精明啊！要百毒不侵咧，就係做好防護嘅措施，以及增強自己嘅抵抗力。 幾多山埃風中飄降下沉，誰鬼枕？沒上限放得興奮。一呼一吸都可宰殺靈魂來創生，動植物接種淪陷，百毒不侵， 別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別太天真。幾多披上扣於酒菜裡面，誰陰險略步利決不手軟，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無發現物被冠清未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You're trying nothing poison, you're trying nothing poison, you're trying nothing poison。慢慢让智商失救，身心娃娃终于听教接受，不多后实现习阶级成就，百毒不侵，就快超生，百毒不侵，就快超生。You're trying nothing poison, You're trying nothing poison.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Rubber Band 一首嘅音乐作品啊，叫做《百毒不侵》。今日朝头早咧，职场 KOL 入边啊，咁啊 ，Circle 咧都会上到上嚟同我哋讲，原来咧改掉一啲嘅陋习啊，都可以令到我哋减轻我哋嘅压力噶，听听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四啊，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啊，咁啊，今日咧就电话侧边啦吓，咁喺电话侧边咧就揾到我哋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嘅注册社工阿 Circle，Circle 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 又系我啊， 系啊，又系时候咧，要减下压先至得啦。因为哇，而家啲疫情又咁犀利，你睇你又上唔到上嚟啦， 我又见唔到你啦， 啊，又见唔到啦，我哋又只系隔住个电话喺度倾啦， 冇错。 咁啊，都即系疫情多咗，啲人嘅压力又大咗，咁啊，知啦，而家经济又差埋啦，系咪先？咁啲人咧，真系大家生活得苦啊！我哋咧个责任好大，因为我哋要帮佢哋咧就剔走嗰啲即系唔开心嘅元素，有冇办法啊 ，Circle？ 咁我哋唯有即係俾多幾個錦囊大家旁身啦。 好喎、啊，好喎、 啊。係啊，咁咧今日咧就想講下咧，即係關於拖延嘅習慣嘅。 即係啲嘢拖住唔做。 係啦、啊，咁即係你唔好睇我咁樣啦、嗯，我都有成有陣時會係咁樣。 即係拖延係好定唔好咧？咁樣即係嗱，老細叫我十點交，我拖字決，拖到佢第二日嘅十點先交。 咁呢、啊、个你已经知道唔啱啦，又有 deadline 㗎嘛。 系咯，咁 即係虽然我係 deadline fighter 啫，但係我都睇住条线嚟打㗎嘛。咁但係嗱，你头先讲到啦，即係职场里边呢，我哋其实真係好怕呢人哋同即係你讲话譬如我叫人哋帮我做嘢啦。咁、 嗯、 但係嗰个人头先你讲话我可唔可以交唔到住呀、啊、听日、 嗯、 先啦、啊。或者明明讲咗话喂今个礼拜五交啦。佢又真係交唔到喎，你啲預算又錯曬啦，即係你本身可能仲有第二個部門、第三個部門，或者仲有一啲嘢要跟進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會令人哋會好即係如果俾我咧，我會好敏感嘅。 嗯， 係啦，如果譬如咧，你 send 咗個 email 俾人哋，你要等人哋覆嘅，我先至可以落下一個步驟。啊，人哋又唔覆喎。 嗯， 又或者如果即係你要等一個 report 嘅，咁你又攞唔到嘅時候，你又做唔到其他嘢。 全世界等你一個。 其實呢個真係好論盡。系啊，我真系都试过，即系叫人哋帮手做嘢或者复我啲嘢咧，如果佢复唔到我，我叫唔到其他同事做嘢啊嘛，咁啊，即系一路等一路等嘅时候咧，明明应承咗噶嘛，呢、這个又是诚信嘅问题啦。咁、 嗯、 呢个系乜嘢嘅情况咧？嗱，某程度上我哋会睇，其实当事人会唔会有一啲唔多唔少嘅压力问题咧？喺面对嗰个做嘢嘅情况啊，佢先至会有 delay 啊嘛。 嗯 当然啦，可能佢有啲即系时间管理得唔好啦。咁、 嗯、 但系当你将呢一个即系延迟啦，唔去达标去完成工作嘅时嘅情况咧，变成一个习惯嘅时候咧，其实某程度上都会影响到生活同埋人际关系嘅、嗯。你谂下头先，如果我叫亲，譬如嗰个系小白嘅，我约亲佢做嘢咧，佢都迟嘅。咁呢个假设啫，小白唔系嘅。咁就會影響咗我同小白嘅關係啦，即係我就會好嬲呢個人啦，即係我就會覺得一諗起小白就係佢例似噶咁樣，咁變相咧，我就即係會好似即係有一啲嘅唔好嘅情緒咧，就會投放咗喺阿小白嗰度啦。咁細細個都有學啦，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嘛！我哋成日都教细路仔， 成日 谂住唔好等 嗰啲咩功课啊嗰啲咧，听日先啦咁啊！结果咧，永远都系即系又 deadline fighter 咯。 系啊，咁但系咧嗱，我哋就头先话啦，改掉啲即系改变咗呢啲恶习嘅时候咧，我希望即系点样可以积极去面对呢个问题啊！咁第一样嘢咧就系话，我哋点样可以打破一啲矛盾，去增强自己啲自信咧？即系可能咧，你拖延一个工作咧。可能当中有好多矛盾喺度，令到你咧喺度挣扎、斗争、战争，令到你拖延咗嗰件事又唔做住咁样咧。例如你会好即系做一件事嘅时候会有啲担心，或者会唔会其实自己其实做唔嚟啊？又怕自己做嘅唔理想啊？即系可能我叫小白帮我做啲嘢，咁其实小白好想做嘅，只不过一路喺度谂嘅时候，又未必合乎到啊 Circle 嗰个要求、啊， 系咯， 咁啊即系一路落唔到笔啦，或者即系行唔到嗰一步、啊， 其实是怕自己做得唔好啊， 系啊，咁例如咧，我攞嚟自己嚟做例子啦，咁我譬如减肥咁样啦，我成日都话减重嘅， 系 啦、啊，但系咧都。 之前可能經歷過一啲情況咧，就係話唔行動啊。點解咧？有人話做運動咧未必減到噶，會越嚟越大隻噶，唔 work 噶。人哋話咩飲呢個乜乜汁，又點樣斷食？我又擔心影響身體，可能你會不斷咧同自己咧喺度鬥爭。 其實樣樣 都未做到減肥嗰個計劃嘅。 係啊，每一樣嘢咧都係驚咗先，即係船頭驚鬼，船尾驚賊，同埋咧係打定輸數咁嘅心態。 係啊，咁所以你因為呢啲矛盾，我先講話點解要打破呢啲矛盾咧，就係、是、因為你好多鬥爭喺度，令到自己唔做嗰件事。可能你老闆要你做嗰樣嘢，其實你自己係知道要做，亦都明白嘅，但係又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啊，又驚唔合乎老闆嘅要求啊，一路拖一路拖咁樣咯。咁、所以咧，其中有一個嘅即感浪啊，就係、是、話你可唔可以將一件事咧，可以拆翻細啲咧？增加多啲成功嘅經驗。 咦、哇！呢個關鍵喎，呢個關鍵。 嗱，我攞翻減重嚟做一個例子啦、 啊。 你一諗就話，我而家要減10磅咁樣咧。 嗯。 你好似好遠咁樣噶嘛，嗰、那個家鄉。 即係最終目標係10磅，但係你就日日喺度講，我係減10磅㗎咁樣。 係啦，咁如果喺呢一個過程，我例如啦，可唔可以拆分成10個階段咧、 哦？ 即係令到自己咧，你應該要為自己去建造一啲咧。一連串嘅成功經驗啊！我哋好似小朋友咁啊，即少少就要即要鼓勵一下自己，讚一下自己，喺當中提升翻自己對做事嘅嗰個信心，同埋即係咦，我係得嘅喎，咁你先至會有動力去行下一步啊嘛！即好似咧，即你去換嘢咧，儲印花咁樣，儲完一個印花，你原來要儲10個印花，咁我就可以攞到終極大獎啊！咁樣，咁所以咧，會唔會可以將呢啲工作？拆細啲，譬如哦，老闆要我做一件事，可能好大件嘅，我做完第一個 step 係我揾完有用嘅資料啦，咁樣，咁我咪 tick 一 tick 讚下自己，可能 我做到啦，咁樣 啦，係啊，飲杯茶先啦，咁樣，跟住第二個 step 就話，咦，我要分析資料咯，咁樣，我今日要完成嘅，今日能夠完成，你收工之前能夠完成，你又要讚下自己啦，即係令到自己多一啲成功經驗咧。咁變相你未會啊知道其實自己唔係做唔到嘅，要一啲方法同埋減少咗嗰啲鬥爭嗰啲，又驚自己啊，又擔心啊，船頭驚鬼，船尾驚賊係咪啊？咁嗰啲時間不如攞咗嚟去 plan 下自己點樣去做好過啦。咁所以頭先就講話啊，好似小白鍾意行山咁樣，咁咦？你唔係一下子可以行到50K、100K 㗎嘛、 啊、 或者嗰個時間㗎嘛，同埋都會受傷、即係你都會好容易就係話，如果你急得滯呢，就會都未必達到你自己理想嘅目標嘅。咁、所以就第一個感浪就係話，打破矛盾，將一啲嘅成功經驗增加，提升自己嘅自信，就會呢令到你呢去面對嗰件你覺得有難處嘅或者唔係咁有信心嘅工作呢，即係更加之會可以手到拿來一啲啦。 咁 呢個係第一個。 呢、這個都好關鍵啊吓。 係呀，咁但係你點樣拆呢，就真係要即係慢慢自己去試下嘅、可能即係每一個工作你頭先我講話減重咁樣啦，我就試下囉，試咗先每個禮拜 review。咁因為你減重唔可以日日 review 噶嘛， 係啊， 但 係 急又唔得咯， 係啊。 咁我就會每一個禮拜又 review 下自己今個禮拜做咗啲咩好嘅嘢，讚下自己做到嘅、即係寫得低咗做到嘅，咁呢個已經係哇自己好叻啦，你寫低完成到個工作喎、 最好係係唔係咧？譬如我喺每一個完成咗嘅小目標上面就附帶咗一個 remark， 就係話如果我完成咗，我有啲乜嘢小禮物獎俾自己咁樣。 我會㗎，因為我之前有分享過咧，我有 to do list 㗎，即係我真係會寫低喺本簿度嘅。咁嗱，我呢啲老人家就中意寫啦，可能有唔同嘅人咧就會寫低喺個電話啦 ，mark 低喺個 calendar 啦。你話會唔會？有啲小獎勵，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一啲推動到自己嘅一啲點噶嘛。例如我見下朋友，我俾今日自己去放鬆下，其實已經係一個獎勵嚟。又或者頭先話我今日獎勵自己寫粒朱古力先咁樣，因為你唔食噶嘛，咁我中意啊嘛，咁呢個就真係 tailor make 俾自己咯。 係，咁大家就可以用下呢一個方法啦嚇，咁改掉呢啲嘅陋習，咁令到自己咧即係可以冇咗陋習啦。處事上面就可以咧， 即係正面面對咗嗰個壓力問題咯。 係啊，因為 可能你真係因為真係驚，所以 避免咗就拖延啦咁樣。 嚇，同埋即係你知啦，有陣時候我哋啲嘢一越拖越拖咧，其實嗰個人個心情啊越嚟越唔好喎。因为即系都会令到，哎呀，我啲嘢又要做又要赶啊咁样，你不如即刻克服咗佢，用一啲好嘅方法处理晒佢，咁咪自己咪开心翻咯，系咪？ 冇错。 好啦，今日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Circle， 拜拜。 OK， 拜拜。 不拖手，或者都可堪称热恋。一拖手比咳嗽更短，太快了，我未快乐过已失恋。想不起被爱是如何温暖，想不通未够资格使你心软，但也知道心会这么酸。理所当然我的错，令你发现离开留下我，为何这么快看清楚，留得这结果，知我是个无法讨好的人，相恋一刻只是我的侥幸，然而回头诚实去自问，我可讨厌到如此刻你真，知我连眼泪也绝不感人，姐姐怎么考验你的粗行，潜在你附近，你不寂寞便嫌我笨，难道我未够好，未懂得热吻，足够令你怜悯，勾不起你的兴奋，不担心自尊心这么受损，只担心我将我看穿，我怕我以后太习惯了失恋，理所当然我的错，令你忽然离开也是我错误，为何这么快看清楚，落得这结果，知我是个无法讨好的人，相恋一刻只是我的侥幸，然而回头诚实去自问，我可 这首歌曲来自容祖儿的习惯失恋，我们先听听龙虎榜的推介作品精选，转头晨光第一次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着你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大话的事不一定只是情侣间才会发生的。 原谅再赦免自己找到放下的勇气。 话表面上呢首好似是一般的情歌，但事实它是一首亲情歌，对照住它剧中同家姐的亲情线。作曲编曲张家成，填词张美妍，监制魏景云、何哲涛。 能再赦免自己找到放下的勇气，而无论再痛记忆都有着和暖。 上榜暂时两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连诗雅《小方言》。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易德表示，戴口罩或者面罩、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离是对付新型肺炎的最厉害武器。如果民众可以积极做到，相信今次疫情可以在一至两个月内受控。雷德菲尔德透过视像向美国医学协会指出，严格要求国民戴口罩并非政治议题，而是公众健康事项，是每个人的个人责任。他又担心秋季和冬季的流感季节来临时，美国将要同时面对新型肺炎和流感爆发，认为民众接种流感疫苗变得更为重要。美国目前已经有超过345万人确诊新型肺炎，超过13万6000人死亡。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轻弹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80年代陪你通宵轻弹嘅主持有佢啊！ 共祝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快乐，我是梁启章。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妈咪煮饭啊？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 你好唔开心啊？我应承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人生严身。 咪住先 ，Carina 做乜拎住个灭火筒？我哋系入实验室，唔系去灭火、 啊。咩啊 ，Simon？ 你唔记得咗啦咩？嚟紧呢个星期日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8:30，我哋 STEM 上创实验室玩火、啊。你望下 Gladys， 佢装埋盆水添啊！ 大家除咗听节目，仲要上我哋港台 YouTube 睇埋我哋嘅实验短片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啊，而家听紧嘅频道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7月16日啊，吓咁啊，今天咧就系星期几啊？星期四嚟嘅，咁啊，希望大家咧就继续咧抗疫之余咧，亦都咧就系可以尽量谂下办法放松自己嘅心情啦，吓。农历5月26日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咧就有白云浩之外，仲有芭比嘅。早晨， 早晨啊，小白，亦都同所有咧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你讲早晨。 嗯，咁啊，发觉咧而家即系叫做抗疫期间啦，咁啊夜晚就6:00之后都冇咗堂食啦，系咪？我见到有啲嘅情况咧。都令到我個心，唉，可能真係抗疫期間覺得唔係好舒服，係咩咧？就係 咩咧？ 好多人咧就因為6:00佢淨係可以買到外賣嘛。 嗯， 咁買到外賣之後，其實香港又唔係話咁多人，即係有個完整嘅家庭啦，係咪？咁佢哋咧就拎住一個二個熱辣辣嘅飯盒，咁啊就去嗰啲去一個熱辣辣嘅公園嗰度。 嗯， 跟住咧就喺度食飯。其實公園都聚集咗幾多人咧？在那裡吃飯的，第一就是我先不想是不是聚在一起啦，但是那一刻呢我第一個感覺就是香港人是不是真的要安安樂樂吃一餐飯都這麼難呢，樣所以個心看下去都不是那麼舒服的，立刻就即覺得哇疫情希望快啲離開啦，咁樣咁心情咯。 嗯，我自己就同小白嘅觀察咧就調轉，因為咧上一次即係啱啱開始有疫情嘅時候咧，就算政府冇推出話唔准堂食咧，有好多人都唔夠膽堂食嘅。咁，我自己屋企樓下咧就出現咗兩個咧都幾極端嘅情況啦。咁，第一咧就係雖然嗰陣時咧就係限聚令都係4人或以下啦，但其實等位嘅人都好多嘅。咁，變相咧喺啲餐廳嘅門口啊，特別係有啲餐廳嘅設計咧，咪會係有啲開放式嘅平台啊，或者啲座位側邊咧係冇玻璃嘅。 哦，係啊，係啊， 係啊，咁就變相咧， 其實可能你個花槽都有人行路。 其實係可能隔咗大概花槽都冇一個圍欄仔啦。咁，由於太逼嘅關係咧，其實我見好多食客咧係除低咗口罩食嘢嘅期間咧，其實佢隔離就已經企咗個人喺度。 係喎， 因為等位啊嘛，排咗嗰條隊咧喺餐廳門口。 啱喎，呢個都係問題嚟。 係啊，咁所以當其時我就覺得哇，都好危險喎，咁樣嘅情況嚇。咁啊，第二樣嘢咧就係。因為有啲食客咧就唔夠膽堂食啦，咁，當其時就冇話即係鼓勵大家喺屋企食飯啊，或者煮飯咁樣咯。咁，我就見到咧好多人係買咗個外賣飯盒，但係咧佢就唔係堂食，反而咧佢就唔係好似小白你所講話匿喺公園嗰度食啦，就是，可能匿喺一啲商場嘅後巷啊，即係譬如有啲位置咧咪有啲防煙門啊，又或者係一啲即係平時人哋後邊擺貨嗰啲嘅貨運通道嘅，係啊，其實我覺得咁樣都好危險啊，因為其實你自己搬咗去另一個地點嗰度進食啦，但係到底嗰個地點平時嘅出入係咩人咧，或者會唔會仲高危咧？會唔會仲多嘅病毒或者細菌咧？ 未必係，未必係呢只新型冠狀病毒，但係因為嗰啲地方即係唔係諗住俾大家進食嘅地方， 因為你 可能又有其他病毒啦， 挨啊都好似唔係幾衞生啦，我自己覺得嚇，咁所以就即係變咗嗰陣時咧，就另外兩個隱憂喺度咯。 嗯，所以咧都感覺得到呢個疫情咧，即係都牽一發動全身。 系 啊，要令到我哋有一啲嘅措施咧，即系实施咗出嚟之后，亦都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咧，又即系喺社会嘅境况嗰度出咗啦。咁，我同你都有睇到个别自己睇到唔同嘅情况嘅，咁可能听众自己有一啲感受嘅。咁啊，总之一样嘢咧就系我哋都希望咧疫情快啲退却，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安安乐乐啊食翻餐饭，咁啊大家都开心翻啦，系咪？ 系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 ，Sammy， 早晨啊，大家好， 早晨， 早晨啊， 好啦，有个严肃嘅事情要讲， 快啲讲下交通先。 咁就系咧有单交通意外嘅，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笔架山花园对开有交通意外嘅，咁开始会有少少车龙噶啦，咁大家经过小心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笔架山花园对开就有交通意外嘅，咁另外咧跟进翻啲封路先啊，虎山道咧就有爆水管啦，咁上山方向近住平定道咧，慢线仍然都系封闭嘅。虎山道有爆水管，上山方向咧近住平定道嘅慢线咧就封闭。咁啊，较早前咧元朗安乐路咧就有过爆水管嘅，就系嗰个元朗嘅太长街咧。咁不过已经维修好啦，一带嘅封路就已经解封啦。隧道方面咧，咁啊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咁另外咧路面方面咧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 就是咁啦。 嗯，咁啊，元朗嗰条叫太长街， 系啊，太长街啊， 好、哦、长噶，真系 太长啦，系嘛， 系泰国个泰啊， 好彩问一问啫， 系安详啊， 我仲喺度谂啊，太长啊，点写咧？又会唔会太短咧？咁样， 但系咧，我真系好想借呢个机会咧，好想各提一下，嗯、仍然好多人咧都松懈咗啊， 系啊，我都觉得系 啊，就算喺市面上咧，即系我行紧嘅时候啦。可能真係太熱嘅天氣呢、 啊、 我都見到好多人即係又借啲椅借啲椅咁樣， 係啊，同埋、啊、呢佢哋永遠即係呢嗰個口罩呢係唔遮個鼻㗎、嗯、 哦，係啊，因為太熱㗎嘛， 唔得啦，唔得㗎，會唔安全㗎，係 啊，一定呢要用返個正確嘅戴口罩嘅方法，咁遮住個鼻哥，亦、 啊、 都即係覆蓋埋我哋嗰個下巴咁樣， 同埋都忍一忍啦呢排都，因為我再見到有時附近嗰啲即係嗰啲康樂設施有啲竹企嗰啲啊、 嗯、 或者係公園啊嗰啲呢、 啊、 有時都冇戴啊，咁、 哎、 样真系唔系咁好噶，系啊，为即系都为人，亦都为自己啦， 系啊， 所以就系咯，唔好啊，戴口罩啊， 越想咧。可以快啲過翻啲正常嘅生活咧，就而家越要忍， 係啦、啊，要守規矩啊， 真 係， 真 係 唔好心存僥倖咯。 係啊，你講得好啱，好少你講嘢咁啱嘅，除咗交通之外。 哇！你大膽啊，李小白 咧，你真 咩啊？好啦好啦，冇你嘅事啦嚇， 唔該 曬 Sammy， 係啊，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啊。咁啊，天氣方面啊，揾阿 O 出場先，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早晨，芭比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 四嘅早晨啦，预个天晴啦，头先咧即系洒咗一阵雨，都洒咗成15分钟嘅，咁啊计据小弟嘅观察，咁依家就出翻个蓝天啦，咁啊白云都有喺度嘅，咁样，咁但系洒一阵雨咧，令到天气感觉上都凉快一啲啦，不过。头先见到有啲翻工嘅朋友仔就係相对狼狈一啲啦，因为又要担住把遮啦，咁又要顾住啲雨水滴湿个口罩啦，咁无论点样都几建议依家每日都用緊两个口罩㗎啦，其实你晏昼嘅时候呢总会流汗啦，咁湿咗一个口罩就唔好噏住佢啦，咁可能即係要好似小朋友换片咁样囉，咁呢个比喻未必係最贴切啦，咁但係你应该会明白我想讲嘅就係、是、起码一个成年人一日用两个口罩都係好基本，因为你知香港嘅夏天即係你酷热天气警告嘅晨早已经趌咗出嚟啦，唔知呢一刻趌咗出嚟未，就算呢一刻未出嚟呢，咁估计呢中午嘅时间呢佢都必定出嚟呢探访下我哋嘅咁样，咁啊好似小白同埋芭比以至头先 Sammy 咁样讲啦，咁大家就唔好心存侥幸啦，咁啊病菌唔知几时会来袭㗎嘛，咁、所以你亦都唔可以叫做地区性咁样分病菌㗎，早两日呢睇啲图表呢又话啊某某区域呢就确诊好严重喎、哦、某某区域就冇事喎、哦、咁样，咁我有阵时喺度諗其实病菌都会走啊，以致嗰啲带住病菌嘅确诊者有机会都会去各个 去唔同嘅区份啦， 系 咯， 咁 香港好细嘅啫，真系 系啊！我成日都讲一样嘢，你话喂黄大仙个确诊数字可能多啲，咁摩士公园系属于黄大仙区定系乐富咧？咁你过咗个摩士公园，一去到乐富，大家喂冇事咯，除口罩，咁梗系唔系啦，咁所以冇事冇刻，大家都要做个。乖嘅小朋友又好，大朋友又好，真係戴返个口罩啦。呢啲都係呢今日星期四呢除咗天气以外呢提一提大家嘅嘢咯。 好啊，唔該晒阿 O， 咁啊记住啦吓，咁啊转头呢今朝 Sport 到你再一齐傾啦吓。 好。 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㗎，日间酷热啦。市区最高嘅气温呢都会去到33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添。咁啊吹和泳嘅西南风，展望下未来两三日持续大致天晴。啊，系啊，冇错，持续大致天晴，以及咧就酷热嘅。咁但系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噶。而家28度，头先系29，而家其实就回落咗一度，相对湿度88%。不过咧，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继续生效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嚟到星期四早上嘅晨光大学咯，巴比 系啊，上下啲法律嘅学堂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大壮咪。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啊，又变咗讲电话啦噃。 系啊，不过唔紧要啦，因为疫情关系啊嘛，大家咧都系应该要留守喺自己嘅岗位、自己嘅屋企啊，最好冇咁多外出啦。 系咯，呢次希望啊严厉少少咧，就大家希望可以真系隔绝咗啲病毒啦。 嗯，冇错啦。不过我觉得咧，抗疫期间咧又唔需要太大压力嘅，可以笑看风云，或者笑看下一啲风云人物都得吓。 哦，真系讲得啱，的而且确好多风云人物吓喺法庭内外出入。 哦，吓。 首先我哋喺报章咧就见到报道啦吓，咁、之前咧嗰个叫咩正义联盟啊主席。阿施燕啦，好出风头噶，咁、先咧就有新闻咧就话啊，佢个儿子咧吓、照报道咧就袭击个后父啊，咁嗰宗案件咧，警察咧就做咗嘢啦吓，佢、拘捕咗吓，咁啊迟啲点告就唔知啦。 嗯， 不过立一立个新闻嘅标题咧，真系以为啊同私隐专员有关添。 点解啊？系咩标题咧？ 个标题写住继而袭击后父啊嘛。 哦，咁啊又不无道理、哦，因为咧初则口角继而就动武噶嘛。 系啊，咁所以咧啊，有时候啲名字咧都要啊，可能同啲事件有关嘅。 嗯， 因为有关啊私烟事，真系 hit 啊，真系吓。 咁今次出嚟嗰张相冇得自己执执先，但系 哦，今次咧登嘅相咧就佢嘅胞兄啊，又系照报道啦吓、就同个胞兄嘅儿子咧啊，点解佢哋啲儿子都吓咁热门嘅咧？咁咧就系、被控咧就话旧年一月咧就拒捕同埋袭警，就喺呢、个观塘裁判法院就开审，咁警察咧就话攞住呢个搜查令入屋，不过咧就呢位啊哥哥咧，即系啊施燕嘅哥哥咧，就系、涉及啊40年前嘅非礼袭击啊，唔知点解时光隔咁耐先嚟揾佢啦。 系咯，点解咁多年嚟都揾唔到本人？突然之间因为其他嘅案件牵涉其中咧，就揾翻呢一单案咁耐之前啊，又讲翻出嚟嘅咧。 嗱，報道咧就冇詳細講，淨係話咧就好多時揾佢唔到啫，咁樣嚇，四廿年 可以咁噶， 都好多變化，即係如果係政壇都唔知換咗幾多人啊，真係嚇。咁但係點都好啦，咁啊個警察咧就話咧遭到襲擊啦，咁樣嚇。咁你其實咧就襲警嚇，同埋呢個係拒捕咧，大致上咧都係同一條條例嚟嘅。裏邊如果係襲警嘅英文就 resisting 啦。即係 arrest 啊，嗰個拘捕啊。咁另外，如果係襲警嘅話咧，就 assaulting police officer， 咁即係好似普通啲普通襲擊咁襲擊啦。不過問題就係咧，嗰個警察咧、警務人員咧係有正在執行咧、正當執行呢、這個佢嘅職務啊，就 due execution of duty。咁似乎咧就睇翻報紙報導咧，啊佢兩父子咧嘅被告咧。啊！即係齊上庭啦。咁嘅抗辯就唔係話對方係唔係執行職務啊？佢就話一開門咧就俾人哋襲擊。啊！呢啲警察係咪真係咁離譜咧？嚇、即係開門就打。啊！真係唔知有啲運勢問題咧？點解啊？施煙即係前面有一單，而家有一單咧？啊！係咪同啲名字有關咧？嚇、 點解有啲咩玄機啊？ 嗱、我睇睇咧，即係嗰個侄仔啊。就叫李成啊运啊，改咗阿泽咪可能睇得清楚啲啦，系嘛啲前程 都要夹埋条命啊！我谂 啊，少少老花睇错咗，以为李守令添，原来李守荣，哇！如果系守令啊猛啦，你知香港嗰啲首富咧，一个二个都姓李噶嘛，系咯，哇！连保安局长啊姓李。哇！以前首席大法官又姓李，叫做李守令，仲点敢拉佢啊？ 哎呀！不过如果真系成家个名字都咁有玄机嘅话咧，我谂啊，私烟 B B 都要小心啲，唔好掂嗰啲烟啊、酒啊嗰啲啦 吓。系啊，私烟好大罪噶。 系啊。 啊，私烟咧就出咗名撑警噶嘛。啊，但又搞到啲亲戚咁多个咧就袭警喎。吓、啊，点解事情嘅嘢咁奇妙咧？真系。 系咯。 咁睇翻个报道咧。另外一樣嘢又得意啲嘅喎，咁就係嗰個警察咧，那個證人咧就話啊，佢制服阿李成運嘅時候咧，就虛耗咗大量體力喎。 唔通搞咗好耐？ 事後仲感到頭暈氣喘、哦， 咁啊，跟住又啊，唔知手手脚脚又有咩痛啊咁样，获批医生假旨两日咯，咁吓制服一个咁嘅人啫，系咯，咁真系一系咧就啊，李生啲体能极强。 我谂系啊，姓李嗰啲咧都好打得噶嘛，好似阿小龙啊嗰啲咧。 哇，咁即系呢个师兄都唔系嘢少啊，可以顶得住啊，咁啊辛苦晒咯。咁啊，另外有第二宗新聞，有關係啲出名嘅人士喎。阿力慈咧就話要出咗個道歉信，因為較早前咧嘅言論咧就犯到阿蜜雪喎。 嗯， 啊呢啲咁嘅類似誹謗官司咧，即係小心 handle 嘅。 嗯，原来真系有啲乜嘢？如果要负上咗法律责任嘅时候咧，一封道歉信唔通都有一啲法律效力喺度噶？ 你讲得好正确嘅语句就是一啲法律效力 系咯。咁嗰啲喺边度？ 咁就唔系话咧讲咗吓道歉翻咧就粉笔字抹咗佢， 系 只不过咧可能系可以减轻咗吓对方嗰个损害啊。 嗯， 将来咧喺评估啊，即系假如嗰个官司真系打起来，计算翻对方嘅损失嘅时候咧，及早止血咧都系一个态度嚟嘅。 嗯， 而且好多时对方咧如果同你和解嘅话咧，佢其中一个要求咧就话唔该公开作出声明， 啊， 就之前所讲嘅嘢唔系真实，咁唔系真实嘅嘢就无谓去讲啦，系咪？ 咁梗系啦。 虽然而家周街都吓两边咩颜色都系成日讲埋啲嘢。听落都唔多真实，不过你都惯咗啦。咁另外有啲唔知真实定唔真实嘅呢，咦，有私人检控喎。 嗯， 点解提出检控嗰个人又系关牛肉饭咩事嘅呢？ 系咯， 点解原来空姐有牛肉饭嘅咩？机上好似未食过。 嗯， 不过今时今日咁嘅疫情话，飞机上啲嘢都系小心，唔好乱食。 系啦， 嘢唔可以乱食啫，但系官司可唔可以乱告咧，就唔知啦。咁咧就系话呢位空姐先前咧告边个？你哋泳总啊？ 哦， 咁啊提出私人检控嗱，提出私人检控即系警方就唔打算处理噶，咁先至会有私人自己走出嚟啦。咁啊，裁判官咧呢次咧就睇咗个状咧个状纸之后咧。就唔受理啊，拒绝咧系俾佢出呢个传票。 嗯哼， 啊，咁佢不服喎，又走翻去个裁判官嗰处咧，就要求复核佢嘅决定。 系， 咁啊，再次俾人拒诸门外。 嗯， 咁啊，跟住佢嘅吓代表大律师就话啊，仲会再谂啊，下一步点处理。 哦， 咁我就唔知佢下一步点处理啦。咁唔知系咪同样嘅申请咁做十次都得嘅？ 系咪真系可以做十次噶？ 问题就是他如果牵涉到啲重费嘅话，咁啊法庭可以颁布罚下佢钱嘅。咁，如果大把钱啊，当然唔系问题啦。咁，但另一方面就可唔可以就住啊呢个裁判官拒绝俾佢哋私人检控嘅申请咧，系作出即系向更高阶层嘅法院作出申请复核又好啦。咁甚至无。我怀疑可唔可以做到其他嘅嘢，即系案件陈述咁样，因为实情冇一个稽洗住噶嘛吓。咁呢啲啊，可能睇佢啲法律代表团会唔会再谂到啲新嘅计策咯。 嗯，唔怪之得佢话要再谂下下一步有啲咩可以做啦。 哎呀，如果告到就好啦，真系写张纸仔睇下有冇机会掹车边咧。啊，排第十都好啦，帮下荣总出去啊威下啊嘛。 诶，真系大吉利是啊，大总咪。 有得威呀，唔好執輸囉。喔，嗱，頭先嗰啲呢就真係当讲笑啦咁樣啦，因为大家疫情啊，即係啲霧霾咁深，咁就始终呢就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啦。咁不过话虽如此，我都唔知道啊截稿之后司法部会唔会有啊即係公布啊，咁法庭会唔会又要暂停啦。啊，讲下讲下真係何生嗰啲力场都几犀利㗎喎。一早啲疫情变化得咁犀利，啲灌溉云集点样去即系生灵死哀啊？咁所以真系啊，都唔知系咪要信啊？ 好啦，今个礼拜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obby， 晨光大学。 最怕执起冷箭刺穿谎言。怕撕开美满光影背面， 难清洗污点，最痛不敢再见，却偏思念，更痛彼此有约不可兑现，要是回归原点，再相知一片，会笑一声，还是泪流遍，原谅再赦免自己，找到放下的勇气，而无论再痛记忆，都有着和暖滋味，成熟了辨别是非，改写我日记，共你相对不合情理，仲未完美，有缺陷未？那个出于痛爱细小是出于斗气夸张冷面，往事情线无需再解释一遍，以免彼此无事泪流遍。 这首歌曲是来自 Sugar 连诗雅的小方言，在大众咪面前小方言是没用的，是不是？不过听下歌都 OK。现在先听听七点半钟的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不想加剧和北京的紧张关系，现阶段排除进一步制裁中国官员。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宣布已经签署香港自治法和行政命令，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白宫已经制定制裁中国官员的名单，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及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但是特朗普在签署法案之前决定暂时不采取行动。特朗普向幕僚透露，不想与北京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報道說，雖然特朗普現時不執行制裁，但是日後仍然可以落實。外交部副部長鄭澤光召見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就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自治法案以及行政命令提出嚴正交涉。鄭澤光批評美方法案和行政命令惡意詆毀港區國安法，取消香港特別待遇，並且威脅對中方實體和個人實施制裁，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方將會對美方錯誤的行徑作出必要反應，包括對美方相關的實體和個人實施制裁，又說美方阻撓和壓制中國發展的圖謀永遠不可能得逞。鄭澤光指出，美方近日在涉及新疆、西藏、南海等的問題上還採取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方利益的惡劣行徑，進一步暴露出赤裸裸的霸權主義本質，美方任何強加給中方的霸凌和不公都會遭到中方堅決反擊。本港昨日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有37宗初步确诊。19宗新个案之中，14宗是属于本地个案，有一半未找到源头。再多两人离世，本港累计10名新型肺炎患者不治。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三花园对开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去到观景台。重复一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三花园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少少挤塞啦，而家龙尾排队观景台。咁至于封路方面咧，虎山道亦都有爆水管，上山方向近住平定道慢线需要暂时封闭。虎山道有爆水管，上山方向近住平定道咧慢线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咧就只有公主道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疫情之下，家长要以身作则，时刻保持社交距离，严守良好的卫生习惯。照顾好自己，先有能力照顾家人，同时亦成为孩子的防疫好榜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轮选经已完成。 私分美美唱，你们会给几多分啲入选不得了剧场工作坊的小广播员啊？ 个个的声演细胞都好活跃，他们个个都100分。 成功入围不得了剧场工作坊的小朋友，个个都满分啊 ！Very good。 温馨提示各位收到通知的小朋友， 记得准时出席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工作坊啦！ 即将成为香薰治疗师的你，会用什么味道来形容波城呢？ 我会用薰衣草来形容，感觉都是很祥和啦， 祥和。 同埋咧，佢同薰衣草一样啊，系咁多种精油入边咧，系偏温和噶。 我是 Bella Poon 潘玲玲，想知道我揀亚一定是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带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好啦，要提一提大家咧，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嘅。咁啊，今日咧由上昼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咧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另外啦，今日咧同样系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咧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听完 Barbie 读个射击练习通告之后咧，时间嚟到早上嘅七点三十八分，继续晨光第一线嘅今朝 spot 到你啦。哦， 系早晨小华， 系咪恭喜晒啊？ 攞到宝贵嘅三分，讲紧就系阿仙奴啦。咁啊，琴日凌晨嘅赛事啊吓，咁啊二比一就赢咗利物浦啦。 利物浦就中枪啦。哇，不过真系我最估唔到就系可以喺利物浦身上边攞分。 系啊，最估唔到嘅咧 系赢 嘅。再估唔到就系估唔到场波其实睇一半就得，因为上半场已经系。二比一啦，咁最后嘅比数亦都系二比一啦，咁样咁攞到呢三分对于阿仙奴嚟讲系宝贵嘅，不过都系嗰句啦，即系叫做咧少时不努力啊，漏夜赶科场啊，呢啲就系咁啊，你叫你季初嘅时候认认真真踢你班球员啊， 嗰班大帝啊。 我都唔系用呢两个字去形容你班球员啊，认真啲踢都唔得嘅。咁啊，搞到依家临尾嘅时候，要每一场都好似哇，即系 生死战。 生死战其实为咩咧？ 利物浦啊，慷慨解囊，劫富济贫啦。咁 系啦，唔系咁利物浦都真系想赢嘅。你睇到高普，因为 佢而家想赢啦，佢原本想破纪录噶嘛。 系啊，咁 不过算啦，而家破唔到 啊。系啊，因为嗱，第一球入球咧就系阿文尼啊射得好靓嘅嗰个入射嗰个位。第二嗰个咧睇翻精华咧，即系阿仙奴。追平嗰一球咧，就系因为利物浦后防犯错，咁啊后卫回传啦，跟住俾拿卡石迪偷咗个波啦，跟住咧就一射破网啦，咁样咁啊第三球咧就都系一球靓波嚟嘅，咁啊奠定胜局啦，二比一啦，咁样咁啊四十四分钟入嘅，咁样但系要睇翻积分榜啦，因为积分榜方面咧其实。阿仙奴攞到三分咧，咁都系要同呢个热刺啊第八位嘅热刺嘅去较劲啦。咁前面仲要有啲球队 最新排名热刺喺第七啦吓， 系啦第七啦吓，咁啊所以又要再睇埋今晚咧曼联啊对呢个石飞联啊吓。喂，其实石飞联自己啊 ，sorry， 曼联对呢个水晶宫啊，睇下曼联咧会唔会都系攞到分啦，定还是失分？ 水晶宫啊无欲无求一排十四， 系啦，不过头嗰几位咧，即系好似琴日小白你。话斋已经奠定咗胜局噶， 头三名已经奠定咗啦。 系啦，利物浦啦，第二位嘅曼城啦，第三位嘅车路士咧，都如入无人之境啊，根本冇人挑战到佢哋一二三嘅排序啦，咁样咁啊，曼联究竟有机会踢欧联，定还是系留翻喺度踢欧霸咧？ 系咯， 最大嘅对手咧就系李斯特城同埋狼队咧，都有机会咧同佢去竞争一下嘅。 暂时咧，李斯特城同曼联咧嗰个排名就系第四、第五啦，曼联咧就第五，李斯特城系第四嘅，但系其实佢哋嘅积分。都是同樣咧踢咗三十五場，然後得到五十九分嘅。 係啊，咁啊呢今晚呢場賽事咧，兩場賽事都要睇啊。包括咧係李成啊，第四位嘅李斯特城啦，就對石飛聯啊嚇。咁啊，李成咧如果攞到三分嘅話咧，全取三分嘅話咧，咁啊繼續同得失球方面咧就壓到曼聯啦。咁但係石飛聯咧就冇咗三分咧，就隨時俾後邊嗰啲隊伍咧趕過來噶啦。咁樣咁啊，呢啲都係會影響個排序啦，以至 B 一隊英超嘅球隊有得踢歐洲賽啦。咁啊，頭先都講過啦，水晶宮對曼聯咧同。埋沙林顿对白礼顿咧，都系会啊喺今晚嘅三点十五分去开波咯。哇，都有四场英超， 啊、 英超真系急不及待，快啲打完，快啲开车啊！ 曼联呢场比较关键啦，系咪先？第一啦，曼城就有得再踢欧洲赛啦，咁我个名额更加紧张啦。另外咧就系、是、曼联方面咧，其实佢除咗想赢波之外，佢仲要入多啲波。即系万一李斯特城佢都系赢波嘅话，佢真系要追翻得失球差。 系啊，咁我又唔系好担心近排。嘅曼联嘅，因为表现真系相对稳定啊，以致咧其实你睇翻李斯特城咧入波板斧咧唔太多嘅，都系喺翻咧阿华迪嗰度啊，詹美华迪嗰度啦。咁但系咧曼联咧就有几张刀嘅，譬如咧拉舒福特啦，咁啊保罗普巴可能有机会轮休，睇到暂时个阵方面啊吓，咁啊要睇下究竟系咪真系咁样啊？咁你可能会话哇英超真系。 好睇喎，咁啊連續捱幾晚夜喎，仲有一樣嘢仲好睇，就係英超嘅轉會市場啊。 哦，有咩睇咧？ 佢咧7月27日咧就重開啦。咁好多球員咧，其實打埋今季咧就有機會要轉隊啊，甚至乎更加多人留意咧，就係呢個中國嘅球王啦、母女啦，咁啊喺愛斯賓奴就篤定降班噶啦。 係啊， 咁啊母女文雪就好有想法，好想去狼队嘅咁样吓，系啦，咁啊狼队咧，亦都好有想法，好想签母女咁、样，咁啊究竟啊呢一单嘅交易咧， 系咪情投意合咧？ 系啦，完成嘅机率有几多啦？大家都知道狼队有中资嘅背景啦，咁样咁究竟有冇机会落班咧？即系踢下英超咧？因为对上一个中国人踢 英超 都已经。哇，好耐 边个李铁啊， 李慧峰啊，李铁啊，孙继海嗰啲咯， 耐啦。 我头先数过三个，都已经系我哋仲读紧书嘅时候，佢哋踢紧英超喎。你谂下，好似好耐都冇一件咁嘅事发生。 嗰啲都系我 细 个打 winning 嘅人嚟嘅，你谂下我细个 系啊， 几耐啊？ 李铁啊，嗰啲类似嗰啲啦。反而你话日本嘅球星去英超嗰度揾食就时有发生嘅咁、样啊，咁啊，亦都有好多嘅后卫都成日都踢英超噶吓，咁啊，喂，睇翻多少少咧呢个转会市场先啦，咁啊，英超嘅转会市场咧7月27日重开啦，并且会加设咧两个礼拜嘅本土转会窗，因为咧当地咧即系英国方面啊，亦都有讲啦，话喂，其实咧成日都签啲外援嘅，你有冇谂过咧制造就业机会噶？譬如俾英超其他嘅球队有啲水晶宫嘅球员，可能可以踢下石飞联啦，咁石飞联嘅球员可以踢下白礼顿啦，咁样咁有冇啲咁嘅时间先？咁多嘅球会一谂就谂啊，一定要喺西班牙揾个球星翻嚟，或者喺亚洲签个唔知乜嘢嘅球员翻嚟咁样，咁你都要照顾下一啲英国自己本身土生土长嘅球会球员咁样，咁啊英超又发声明咧指出啊吓，咁啊会有一个英超同埋英冠嘅本土转会窗嘅，呢、這个转会窗咧生效期咧球会咧只可以咧同英冠嘅球会咧交易啊，或者英超嘅球队啦，咁啊本土嘅转会窗咧就唔能够进行买卖同埋租借，咁啊呢个亦都系一个几好嘅晋升层阶啦，可以俾到咧球员啦有一啲咧向上发奋嘅机会出现咗，咁都 OK 嘅，咁啊呢个咧绝对啊系球迷或者球员嘅福气嚟嘅，咁样咁亦都睇到有啲喂英甲嘅球队、英冠嘅球队咧，亦都踢得好好啦，因为近排咧即系叫做榜尾啊嘛，咁啊要争分啊吓，咁啊。喂，都仲系同你讲紧咧，星期四咧仲有好多场波要踢嘅，包括啦西甲方面咯。 西甲要讲啦， 系啦，皇马啦，皇马系咪赢埋呢场就已经攞到冠军？ 皇马系如果赢埋呢场咧，就可以攞到冠军嘅。 系啦， 佢哋都已经即系斯丹话咗，一定系唔留手噶啦。 系 点都要宰杀今次嘅球队啊！吓 系啊，咁啊被宰杀嘅咧就系有黄色潜艇之称嘅维拉里尔啦。咁啊，老型球场啦，即系皇马方面主场啦。咁啊，排出强阵啦，绝对系咁啊！根本就应该维拉利尔啊，顶唔到好耐 啊，顶啊，潜埋艇啊，潜埋水。 但系维拉利尔都想攞分噶，因为佢而家联赛榜咧排第五噶嘛。咁意思咧， 欧洲赛咯，问题 系啦，就系佢都想踢欧洲赛，不过你冇计啊，见到王者皇马咧咁样啊吓，咁啊好难嘅，同埋你阻人哋捧杯咧。咁係好難發生嘅一件事。 難路虎， 我覺得皇馬呢場有機會喺自己主場大炒對手，順便捧杯，再用一個大勝去慶祝一下 咯。不過真係值得留意嘅就係咩咧？除咗佢大家都估佢大勝之外啦，就係皇馬咧，佢其實早兩日已經發咗一個聲明啊。佢哋就即係都已經覺得自己係第一會攞呢個冠軍啦，世界聯賽冠軍。第二咧就係佢哋都會話到啦，我哋當攞起呢一個嘅聯賽冠軍嘅名銜嘅時候咧，我哋並不會咧就係舉行呢一個嘅慶祝活動嘅。 哦，咁啊，因為疫情嘅 冇錯啦。咁所以佢哋都特登咧就係同翻啲球迷講，咁啊希望大家安坐家中，咁啊齊心咧就喺家中嗰度咧就係為皇馬送上祝福咁樣嘅。 係，咁啊之後先做勝利巡遊啦。咁啊， 希望會好翻啦。 係啦，贏就贏一年嘅，放心，唔使驚咁樣啦。咁啊，另外佢哋嘅死對頭咧，巴塞隆拿咧都主場對奧沙辛拿嘅。不過呢一場波咧就係普通嘅謝幕戰啊，就係例行公事啊， 因为就算全取三分咧，都挑战唔到皇马噶啦，理论上啊吓咁样。咁啊，唔知巴塞方面又系咪咧？大宴亲朋啦，即系叫做咧7-1啊，炒爆呢个奥沙辛拿吓咁样。 系咯， 咁啊，都希望即系中意巴塞嘅球迷都可以睇到一场入球 show 咧，咁就几好啦，系咪先？咁啊，呢啲咧都系关于即系叫做英超方面啊，以至西甲方面啦，主要角度咧讲埋咧，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啦，咁啊有传咧东南亚嘅职业篮球联赛 ABL 咧就受到主要嘅赞助商啊财困影响，已经咧删咗个 office 噶啦，咁啊甚或乎咧遣散全体员工咁样，咁但系咧原来咧赛会出嚟咧，琴日发声明啊，就粉碎咗呢啲谣言，咁啊 ABL 啦喺 Facebook 嗰度咧发表声明啦，咁就话虽然咧因为疫情缘故咧咁啊暂时球赛停摆，但系咧主要赞助商咧就都冇乜问题嘅。啊！大家唔需要太擔心，咁啊 ABL 咧計劃咧下屆啊下屆賽事咧再嚟過啦，咁啊因為今屆嘅賽事咧應該係因為賽程嘅緣故咧，以致咧時間唔多久，咁啊可能咧就被迫咧停落嚟，咁但係唔緊要啦，睇下下屆繼續再搞翻啦，令到咧其他亞洲嘅職業籃球隊咧可以有互相較勁嘅一個場地啦，互相叫做比拼嘅一個場地咧，咁我自己都看之為相當好嘅一件事嚟嘅，咁啊无端端无疾而终，咁就唔多好啦。咁但系都系啦，成日都要挂口边噶啦。希望咧呢一句咧会成为祝福语啊，就系、是、疫症快啲过去啦。 肯定系啦。咁、除咗系即系我哋都关心东京奥运搞唔搞得成， 系 同埋可唔可以即系顺利之外啦。喂，国际足协星期三都宣布咗2022年啊，咁啊卡塔尔世界杯嘅赛程。 哦， 系啊，咁啊香港人咧就可以喺黄金时间，即系晚上9点咧， 系 睇波， 好嘢， 即系唔使挨 同一 个 时区，真系好啊，差唔多时区啦，唔系同一。个时区咧差唔多时区啦， 系啦，咁啊32支嘅球队咧将会分组啊去到比赛噶啦，12日之内咧就会完成嘅，每一日咧都会有4场波踢噶吓， 系， 咁啊头两轮开赛嘅时间咧就系香港时间傍晚6点，晚上9点， 系 12点同埋凌晨3点嘅，咁啊由于最后一轮啊同组两场比赛同时间进行啦，所以咧开赛嘅时间咧就系香港时间晚上11点同埋凌晨3点嘅，咁啊点都好啦，不过都要留意住咧就系始终卡塔尔咧7-8月嘅时间啦。都係好熱嘅，係咪先？咁啊，所以今次咧世界盃嘅破天荒咧就會安排喺11月，咁啊揭幕戰咧將會喺11月21日咧，咁啊喺當地咧就舉行嘅，咁啊大家要哇，到時咧又唔使話。全部挨間底嘢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卡塔爾呢啲有錢嘅中東國家咧， 睇佢點樣幫大家防曬先。 佢實會有啲方法，可能喺個足球場嗰度噴水啊，或者咧有明明出邊咧40度嘅高温啦，佢喺足球場入邊可以維持到20度嘅低温咁樣。 不過經過今次疫情之後，我發覺即係賽例咧係可以調整嘅， 啱啊， 例如增加飲水時間啦，又或者其他唔同嘅措施啊咁樣，譬如換人嘅 名額 數啊咁樣，係啦，都可以。有可能有所改变，去到咧就系配合翻今次呢个世界杯嘅，我哋留意住咯。 好。夕焼けが燃えてこの街ごと飲み込んでしまいそうな距離、僕は君を手放してしまった。明日が不安だ、とても嫌だ。だからこの僕も一緒に飲み込んでしまえよ、夕焼け。だけどもそうはいかないよな、明日ってうざいほど来るよな、眠たい夜になんだか笑っちゃう。うちまで帰ろう、一人で帰ろう、昨日幻だと思う、君の顔なんて忘れてやるさ、バカバカしいだろう、そうだろう、君がいなくなった日々も、このどうしようもない気だるさも、心と体が喧嘩して頼りない僕は寝転んで猫になった、フラッと現れてくれ、何気ない毎日を君色に染めておくれよ。夕焼けが燃えてこの街ごと飲み込んでしまいそうな距離、僕 は君を手放してしまった。若すぎる僕らはまた一から出会うことは可能なのかな。願うだけ無駄ならもうダメだ。うちまで着くのがこんなにも嫌だ。歩くスピードは君が隣にいる時のまんま。思い出巡らせがんじがらめのため息ばっかばかにしろよ。笑えよ。君がいなくなった日々は面白いくらいにつまらない。全力で忘れようとするけど全身で君を求めてる。猫になったんだよな君は。いつかまたの声を聞かせてよ。矛盾ばっかで無茶苦茶な僕を慰めてほしい。君がいなくなった日々もこのどうしようもない気だるさも心と体が喧嘩して頼りない僕は寝転んで猫になったんだよな君は。いつかフラッと現れてくれ。何気ない毎日を君色に染めておくれよ。君がもし捨て猫だったらこの腕の中で抱きしめるよ。怪我してるならその傷拭うし精一杯のぬくもりをあげる。会いたいんだ忘れられない。猫になってでも笑われてほしい。いつか君がフラッと笑われて僕はまた幸せで。 早晨嘅时间，揾嚟一首歌，佢嚟自日本呢一队嘅音乐乐队 Dish 嘅作品，叫做 Neko 猫。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视野。早晨 ，Barbie。 早晨啊，小白。啱啱听完你呢一首 Neko 咧，跟住之后咧就要讲老鼠啦。 哦， 猫捉老鼠啊！ 捉老鼠 啊，今次真系捉唔捉到啦？又真系俾佢捉到、啊。不过咧就唔系真系喺日本啊，就讲紧咧喺伦敦嘅地铁啊，因为有啲咧老鼠嘅涂鸦出现咗。咁啊，原来咧系讲紧咧就系伦敦嘅街头艺术家，咁啊叫做班克西咧。其实佢本身都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噶。咁、你知咧啲涂鸦大师咧都系好中意喺啲夜阑人静啊，冇乜人嘅嗰啲嘅宅巷啊，又或者咧佢哋觉得适合涂鸦嘅地点咧，配合埋佢哋自己啲艺术风格咧，就可能带出一啲唔同嘅社会信息啊，又或者系自己想讲嘅一啲心底话啦。咁、近期咧呢个新冠肺炎期间咧，这个嘅艺术家咧亦都系啊，阿班克西咧亦都有一啲心底话想讲、就系、是、想提下咧伦敦咧坐地铁嘅一啲市民咧就可以注重一下一啲抗疫防疫嘅意识 啦，梗系系 啊，可能咧外国人咧对于戴口罩呢样嘢咧，始终嘅意识都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啊。咁所以咧，佢都真系觉得啦，啊，我都想咧，藉住自己嘅艺术品咧，同埋可以喺街头上面嘅一啲创作咧，就提一提大家，要戴口罩咁。咁于是乎咧，佢就用咗老鼠呢一个主题啊，就喺嗰个地铁入边啊，即系啲车厢入边咧，就做一个涂鸦嘅喷画。咁但系佢呢一个方法咧，就几得意嘅，因为其实咧嗰个地铁系唔准涂鸦啦。其实你唔好话涂鸦啦，画花都唔得啦，即系少少原子笔痕都唔可以噶嘛。咁於是乎咧，佢自己咧就喺星期三嘅时候，即系琴日咧，就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就上载咗一条嘅短片。咁嗰条短片咧系做咩咧？就见到呢一个嘅男士，嗱佢冇讲系边个噶吓，一个男士 穿晒咧全身嘅防护装备，就连埋咧，好似人哋嗰啲咧，淋水咁啊，即系孭住一个嗰啲喷雾嘅桶啊，即系唔知系清洁剂啊，定还是系消毒剂咁样嘅，即系好似人哋啲清洁工咁啊，穿晒全套嘅呢啲保护衣。咁啊，好 pro 嘅，有晒好似制服咁样啦吓，咁啊遮埋面，有埋眼罩咁，然后咧就进入咗个车厢。咁嗱，我相信如果系乘客嘅话，都望一望，应该系清洁嘅啫咁。咁又冇乜话特别嘅戒心啊，或者望实佢啦咁。啊，谁不知咧，原来其实咧真真正正嘅用途咧，就系佢自己手上有一支嘅喷剂，就用咗呢个清洁装备咧嚟做掩护。上咗车厢之后咧，就喺一条 circle 嘅沿线嗰度咧，就自己就喺度喷画啦。 哇！ 然后就竟然完成晒啲大作之后咧，落埋车都冇人知道。 唔系啊嘛， 系唔知系咪听到沙沙声、吱吱声咧？啲人以为系 易容，真系好犀利。 同埋佢好配合啊！你谂下，佢嗰个清洁咧，如果即系用嗰种嘅洒水喷射式嘅清洁剂 咁样， 系啦，同你用嗰啲喷漆嗰啲声咧，可能差唔多，都系吱吱声啦。咁于是乎咧，真系冇人发现。佢整晒所有画之后，落埋车都冇人发现。直至到咧，佢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度咧，上载咗呢一条相关嘅短片啊，影住佢咧由上车嗰一刻啊， 咁咪知道佢系边个咯？ 系我谂要睇翻闭路电视先至追踪到。 佢系如果着晒保护装备嘅话，可能连个头都遮 晒噶，眼罩同口罩都遮埋噶。 suppose 就算影到都唔知佢系边个啊？ 你以为啦？追踪闭路电视可以追踪到你屋企嗰条街噶嘛？ 哦，咁啊吓！ 睇下你由几时开始着到咁。如果你落街嗰一刻唔系嘅话，其实都揾到你噶嘛？ 咁 系，系咪先？如果你喺个地铁站度先换嘅话，人都知你系边个啦。对翻啲闭路电视，系啦，咁啊，所以唔知道佢到底系点啊吓，亦都未咁快追踪得到佢住，因为佢十五号即系琴日先 post 嘅啫。咁啊，到底即系事态发展系点咧？会唔会之后即系拉佢啊？要佢负上啲法律责任咧，就唔知啦。不过咧，佢就真系个心系好嘅，因为佢自己都系想咧宣扬呢一个戴口罩嘅意识啦， 咁样 系啦，提下大家啦咁。咁佢自己咧喺嗰段嘅短片嗰度咧都配咗一啲嘅歌词嘅，即系配咗一首歌。咁佢歌词我觉得都几值得讲嘅，咁就系话啦。我被激到了，但系咧我又会再企翻起身嘅，咁呢个咧都充满住正能量嘅一个鼓励说话啦。虽然真系咧涂鸦喺车厢度咧就唔啱嘅，但系咧我又几欣赏佢嗰一种抗疫，即系同埋想呼吁宣扬信息嘅精神。不过系咪可以用其他方法咧？ 啊、 我觉得都可以嘅，真系。 即系铁路公司当地铁路公司谂下咯，嗱罚啊，捉咗佢嘅话罚咗佢先， 系 跟住觉得佢真系画得好嘅，再请翻佢翻嚟。 系啊，做下啲标语咯，就唔好犯法同涂鸦。 系啦，就合法咁样就俾佢咧，呢度你任你玩啊，呢度咁样，系啦， 俾埲墙佢 都有都几好嘅。 进行嘅聆讯将会延期，重新排期至法庭另行通知嘅日期同时间。有关与众人士应该留意法庭进一步通知或者系司法机构嘅公布。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提早夺冠的利物浦作客1-2不敌阿仙奴，肯定无法打破曼城在2018年做出的100分最高纪录。文尼为红军先拔头筹，但是后防两次犯错，被阿仙奴的拿卡石迪以及尼尔逊破门导致输波。利物浦至今输了三场，累积93分，联赛剩翻两轮。争逐欧洲赛资格的阿仙奴赢波之后有53分，升上第九位。第二位的曼城2-1击败班尼茅夫，班尼茅夫有31分，继续排尾三。另外热刺作客3-1击败纽卡素，排第七。搬尼主场同狼队赛和1-1。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6.89，瑞士法郎0.945，加元1.351，人民币6.989，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2,876点，跌6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88美元，卖出1,812.98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咧都清理好啦。咁啊，公主道过海嘅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近住卫理苑对出。咁而家公主道过海都系有车龙，排到去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骏发花园。咁另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慢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咁只系近住观景台一段咧比较车多啫。咁啊，意外就清理好啦。北架山花园嗰一段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尤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和斜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以台下日心一分，周日节目玩得好开心。 迪斯阿摄，夏天究竟睇咩戏好啊？ 哦，咁梗系睇《惊人片》啦， 睇。 唉，计我话梗睇艳情片啦，眼睛可以食冰淇淋啊喂！ 都唔睇， 咁你想睇咩啊？ 梗系睇功夫片啦、啊！你唔见啲功夫片男主角咧，全部唔着衫嘅咩？哇，好靓啊！ 二台看先，啊唔系，系二台院线夏日清凉版，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准时声演。 哇，好靓啊！ 喂，你着翻件衫先啦。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早晨啊！8:10，早晨 ，Barbie 林慧，早晨 ，Heidi 朱凯婷， 早晨， 早晨啊 ！Heidi 今日翻嚟嘅时候，系咪都阳光普照啦？已经系 几好啊！天气感觉非常之好啊！吓咁望上个天度咧，都好靓啊！喺呢度揸车可以欣赏， 系咁啊！希望蓝天白云带俾大家一啲啊好啲嘅心情啦。 系啊， 因为今朝咧都洒咗一阵雨嘅，咁希望雨过天晴啦，同病毒一样，唔该，拜拜啦！我真系好想同佢讲拜拜， 我都系咁话， 同大家咧。 咧讲埋今日详细嘅天气先啦，好嘛？ 好啊，咁就系大致天晴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噶。日间酷热，最高嘅气温咧大约系3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就系持续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噶，但系局部地区咧都会有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咧就86%，但系酷热天气警告咧就已经生效啦。 系啊，咁啊热辣辣啦，咁啊学下棚仔先，睇下个通胜先。系啦，通胜嚟讲咧，喂，今日咧有啲嘢啊，都几多适宜嘅嘢，包括咧入宅啦、祈福啦，咁啊呢、這个。盖屋啦，起机啦，咁啊，起机唔系飞机个机啊吓，咁啊，即系应该系地基个机嚟嘅，咁啊呢个字，仲有咧，呢、這个啊就系叫嫁娶啦，都适宜嘅，咁啊，但系忌方面就忌开市啊，同埋安床咁样吓，呢、啲都系今日即系通胜建议你唔好搞呢啲，都系一啲传统智慧嘅嘢啦。咁啊，问下 Barbie 同埋阿 Heidi 啊，咁啊，睇翻即系。疫情方面啦，琴日你哋夜晚黑嗰餐系点解决咧？系究竟系买外卖啊，定还是好乖咁样喺屋企同屋企人一齐煮饭仔啊？定还是即系好似你哋头先讲过，哇，那个新常态其实都啊少少嘅惨情啊，就系、是、有啲师傅可能攞住盒饭盒咁喺公园嗰度食啊，因为屋企嘅环境唔太许可，咁你又唔俾佢堂食咁样，咁啊，究竟你哋琴日嘅晚餐系点样解决咧？ 我自己咧就喺妈妈屋企食饭啦，妈妈。都是如常咁样煮饭，不过咧，即系最近都系的，而且确咧避免外出咧，咁啲送菜方面咧就尽量精简啲，即系希望可能买咗一样嘢咧系可以，譬如一个汤可以饮到两日嘅，咁或者系啲送菜咧都比较简单啲，就唔会咁多花神咁，可以买少啲嘢，同埋少啲出街咯。 系啊，尽量一鱼两吃啊， 系啊， 即系一边爱嚟将个鱼头爱嚟滚汤，跟住个鱼身咧就起咗肉 啦， 系啦，起咗肉，跟住炒呢个脆肉瓜咁样系嘛？ 系啊，其实都我哋觉得善用。你喺街市买嘅资源都好紧要吓，我自己都系咁啊，做完嘢之后咧就翻到屋企食嘅。不过咧都好得意，都收到咧就系咧一啲相熟嘅餐厅啊，无论系中菜啊、西菜、日本菜都好啦，都已经咧有啲，譬如佢哋打算咧有啲外卖嘅特价嘅，或者外卖嘅推广咧，佢哋都好似有生意头脑，都有譬如 WhatsApp 俾啲熟客啊，例如就外卖可能会有几多折啊，或者就系几多钱就四味送俾你外卖。咁我觉得其实啲食肆自己如果唔打算喺呢段时间。去閂門嘅話咧，都好努力咁揾一啲即係嘅出路啦，或者自救嘅方法啦。 真係啊，我覺得都係，如果可以都幫襯下啲食肆。如果唔係都真係食肆都好難捱得過。我自己咧就收咗嗰啲豬手啊，德國豬手嗰啲啤酒鋪嗰啲優惠咧，話成隻豬手啊，又加埋啲意粉送埋你去屋企咧，仲有咧四罐咧冰凍嘅啤酒啊咁樣。咁啊，唔知呢啲係咪一啲噱頭？ 集合個 list 咧都應該食得幾豐富。 係 啊，係 啊，係啊，係啊。不過咧。有限聚令啊嘛，唔可以超过四个人、 各自各喺屋企食啦。我哋订咗出嚟咁啊，你想嗌中菜就揾呢间啊，嗌西菜就揾嗰间啊，咁咯。 系啊，好啊。 我系朱海婷，对我嚟讲一个 good morning 咧，就系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块镜笑一笑，再谂下我今日嘅目标或者我自己嗰日嘅时间表。有时间嘅话，梗系同女女嚟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翻一杯我中意嘅茶。咁我嗰一日就系充满正能量嘅一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台子 O 投资 O2O 嗱，拉错环节啊，时常有发生嘅。等我亦更正一下，攞翻个晨光财经第一线嘅 jingle 出嚟播下先。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8:14啊，呢个时间咧，当然要请嚟啦。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hello， 早晨啊 ，O， 早晨 Heidi 啊， hey.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 系啊，咁啊，股市方面就真系唔好搞错啦吓。咁啊，睇到咧，琴日啊，即系嘅市况咧就麻麻地啦吓。咁啊，成交咧都开始缩翻啲。咁樣，但你話喂係咪好唔暢旺咧？又未至於啊嚇。咁啊，琴日咧港股咧總成交額咧 大概咧1644亿元啦。咁啊，港股通咧录得咧净买入咧20亿元嘅，咁啊连续23个交易日咧录得咧北水咧净流入，咁啊都算有啲资金去支持啦。咁啊，今日个市方面，你去点分析咧 ，Dicky？ 好，过去呢段时间呢，我諗大家有留意呢个环节嘅朋友呢，都会记得我都喺呢两个礼拜啦，都个言论呢都係比较保守一啲嘅。咁都有讲过啦，嘩，即係三个重要嘅阻力上破，但係又企唔稳，跟住又无功而返落返嚟呢，咁自然就可能会有多少少嘅即係回吐啦，唔係话大调整，讲唔上。只不過高位有啲獲利回吐啫，咁樣咁而家呢樣嘢出現咗㗎啦，已經咁即係話過去講啦，250天線啊，三月初個裂口啊，黃金咩都反彈0.618嗰啲好技術嗰啲唔再講啦。咁但係的而且確喺呢個位26,000一企唔住就要落翻嚟，咁落翻嚟咧又唔係多喎嚇，咁啊而家都叫做25,000樓上啊整固啦。咁見到外圍股市都做好。美股繼續升添，而家反而就而家見到啲傳統舊經濟，佢哋啲股份啊追翻落後，好似香港前幾日咁咁啊。S&P 500指數上翻4个几月高位嘅，就比起 Nasdaq 仲係跑嘢，因為尋日咧納指全日都係跑輸俾另外嗰兩大指數。好啦，咁呢個講完，咁啊講到港股點咧，我諗如果好簡單講咧，就繼續都會係喺即係呢個水平度，即係稍作整固啦。即係你話。上得太多又好難㗎啦，即係都係嗰句之前講話26,100啊，呢啲大阻力呢都可能會係有機會未咁快可以重上得到住，咁但係落到25,000附近呢，咁我又覺得開始會有啲支持力啦，始終都係幾樣嘢嘅，第一港匯都係強，第二呢大家都對於譬如話而家呢一秒鐘所謂嗰、那個即係中美嘅關係啊，嗰啲咩即係協議啊、制裁行動啊，即係去到呢一刻咧，又有少少曙光，有啲憧憬。咁所以咧，我諗即係亦都見唔到話會有個好大嘅下跌。咁但係亦都因為 A 股咧過呢段時間一直都跑贏大市噶嘛，咁當 A 股都開始有少少即係都要有啲高處不勝寒，回翻啲嘅時候咧，咁自然港股都會受到少少影響啦。咁但係都係嗰個唔係話一個。好大幅度的下跌，始終譬如話港元匯率都仍然係強啦，咁而過呢段時間新股又氣氛又好好啦，咁仲有兩大概念從來都冇停過嘅，第一就係繼續憧憬啲美國中概股會翻嚟啦，咁但係第二咧就係呢個更加大憧憬，亦都而家呢一秒鐘咧係好熾熱咁發生緊，就係話香港嗰啲股份回歸內地。科创板上市咁，咁寻日有啦，咁今日就万众期待中心啦，所以我谂呢啲焦点咧都仍然系继续喺个市场嗰度咧，就继续系会刺激住相关啲股份咧系做好嘅。 一阵先讲下只中心国际，呢个时间交俾 Heidi 同你讲下啲物管股先。 好啊，咁啊 Dicky 啊，咁啊即系我嘅角色咧就负责除咗即系 O 港嘅整体嘅市啊，升升跌跌之外咧，我哋就继续咧喺啲板块当中睇下可唔可以寻到啲宝啦吓，因为大家都睇咧就系话啊咁呢一轮。可能就是上半年的业绩期又开始呢、就是、逐步就会公布了。我们说咦有没有优质板块去轮流炒作的时候呢，今天就看了物管股。因为有些看法就是说物管股呢基本上他们的盈利增长都比较稳健、可见性高。看回股价呢，其中两只龙头我们拿来看看，包括只碧桂园服务和雅生活服务呢都叫做跑赢大市，因为年内都分别呢是累计升了成66%和59%。所以我们说在业绩公布期之前会不会有机会就再提高一线 呢？其实呢、這个板块过去都几长时间呢都好受到投资者青睐的，大家都好喜欢，因为轻资产佢嘅股价表现就跑赢佢哋真係起楼嗰个阿妈啦，即係一句讲晒做物管就好过起楼啦， 轻松啲啦， 係啦，即係轻松松咁样啦。咁所以呢係嘅，呢段时间都係咁样嘅。不过呢而家开始有少少嘅情况逆转呢，就留意呢就係、是第一真係越嚟越多物管股上市啦，唔好講多謝過去呢個零兩個月呢都有好多真係雨後春筍上市呀，即係好多。咁而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呢選擇多咗啦。咁我諗就可能你話頭先 Heidi 提到啲比較大隻啲好似壁服呀嗰啲呢，咁我都覺得穩定性都會比較高，無論從佢業績嘅角度啦、盈利增長潛力嘅角度啦，以至個股價表現都好。咁但係呢亦都因為越嚟越多相對啲細少少規模嘅即係呢一啲所謂物管股咧，都已經係上咗市，咁即係都係嗰句啦，唔可能好似佢哋最初 仲係嗰幾隻龍頭去爭市場份額啊，又或者係去爭市場嘅資金嗰段時間咁熾熱，咁所以咧，你話業績嘅憧憬可能令到佢哋，誒呢排又用翻好啲啦個股價，咁唔出奇嘅。咁但係咧，都係嗰句，始終而家選擇太多，咁有少少似當年嗰啲內銀股咁啦。最初上市嗰幾隻都好受投資者追捧㗎，咁但係當哇即係二三十隻上嘅時候，或者好似啲內房股幾十隻、五六十隻上咗市嘅時候咧，咁就一句講曬啦，嗰、那個專注度咧就會低咗，可能都會淨係集中喺啲個別三幾隻大嘅，或者基本因素相對比較好啲嘅，又或者即係可能係個潛力會大啲，即係話起碼喂，淨係冇公司嗰啲即係再接入埋嚟嚇，可能都會多好多物業去管理，咁即會可能有呢啲概念。咁但係我就會覺得呢、這個唔係我好首選辦法。但係頭先 Heidi 提嘅兩隻啊，又或者喺業績嘅憧憬之下，可能都會有啲水位嘅。咁但係就唔係話好似年初嗰陣咁瘋狂咯。 好，咪自己考慮一下啦。 喂，不過咧呢、這個物管股板塊咧，頭先阿 Dicky 咧你自己都講咗，喂同嗰陣時內銀好似咧，我覺得個狀況更加似啊。係乜嘢咧？就係、是早兩日咧，大家見到疫情開始又繼續嚴峻啦，或者大家都開始嗰啲要嗰啲隔離措施又開始嚟翻嘅時候咧，啲資金靠拍咧，谂都唔谂，第一时间就拍落去，即系呢啲物管股，有啲似当年咧未有物管股嘅时候咧，又系咧有啲咩风吹草动咧，啲资金一拍就拍落去内银嘅，系咪咁嘅？有啲似，系咪啊 ？Dicky， 因为嗱，始终我哋要好客观，你话要分析个疫情咁，而家全世界美国就仍然肆虐啦吓，咁、当然而家又炒紧有疫苗嘅概念啦，咁、但系你话喂，有啲乜嘢行业系？在疫情下其實相對地受到影響會比較少呢，咁物管真係㗎喎，係呀，有疫情呀，乜你可以唔加管理費嘅咩？即係係囉，即係 其實佢哋個屋苑或者啲嘅我哋話啲 software 做得好，咁更加應該賺添啦，可以 係 呀，同埋可能啲服務嘅需求仲多咗，因為佢哋都已經開始提供啲周邊嘅服務，譬如幫你買餸呀訂下嘢呀，即係再多咗啲嘅，即係內地嗰啲即係物業管理嘅服務呢，可能比香港呢係多元化少少添嘅，即係據我嘅理解。咁所以你話即係有個咁嘅理由而建基於咁，咁啊啲資金啊重返呢一個板塊，咁絕對有邏輯嘅喺背後。咁只不過係頭先我講話，因為選擇太多，咁大家唔好諗住哇，隻隻上市都可以開升一個開，咁未必一定係咁解啦。 係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最後講埋只中芯國際啦，琴日咧破頂之後咧倒跌8%，大概咁樣。今日係咪都要睇實呢一隻股份咧？應該都係焦點所在啊！嚇嗱，對於我同埋 Heidi 嚟講咧，呢晶片股咧，真係一塊晶片嚟嘅啫，咁我哋係冇概念嘅，喺零同埋一之間，我哋係諗唔到任何投資嘅機遇嘅。咁但係對於投資者嚟講，梗係覺得哇，總之佢呢排就叫做當炒啦、落鍋啦咁樣。咁啊，點去分析咧 ，Dicky？ 我諗最大嘅憧憬都係講緊中芯回歸 A 股科創板上市啦，嚇咁啊，千呼萬喚始出來啦，即係期待咗咁耐，咁終於就會將會成為事實啦。咁當然佢哋27.46人民幣嘅招股價計一計，哇！就算尋日港股 H 股跌翻8%都貴過人民幣個定價，咁冇嘢嘅，炒定先啫，期貨咁咯，日價啫，即係話而家市場普遍都會預計佢喺 A 股上市會勁高開嘅 ，OK？ 咁當然啦，唔會好似只軍實升咁多啦，因為佢即係有個波幅嘅限制。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即係而家咧，如果你問我睇法咧，我就會覺得咁。如果以 A 股嘅定價係比起當年香港成16年前上市嗰個2.69×10。其實都唔係高咗好多，即係玩咗10多年，其實都係叫做重返水面咁解啫。俾翻多少少你咁啦，即係早排嚟計啊，即係如果以尋日嘅開始後嘅高位，咁但係咧，如果你話以 A 股招股價，即係講緊都成110多倍市盈率咧，咁我覺得即係我唔敢話佢貴絕即係全宇宙嘅，咁但係肯定 聽得 平咯， 聽得明白啦，聽得明白 都貴到冇朋友咯，咁所以你話喂，咁個 H 股究竟代表啲咩呢？咁其實尋日高開低走，掉翻轉頭倒跌，咪就係已經過去佢嘅股價累積嘅升幅係過分地透支咗 A 股回歸呢一個預期咯。咁所以你問我而家呢刻呢，我唔建議追嘅，即係我覺得個股值真係太高，即係有可能佢 A 股冇嘢過上完之後，跟住升幅收窄，咁啊跟住過未來再幾日，咁啊可能又跌翻啲落嚟。 情況一如當年的中石油，即是當然一講中石油 A 股， 即刻大家好， 即刻計到個受益， 攞翻包紙巾出嚟喊下先啊！中石油真係，真 係係啦。咁但係即都係有少少似當年嗰種咁嘅感覺咯。 係、 所以我覺得小心啲啦。即係如果你話玩佢哋 H 股嘅話，而一刻你真係仲要，我覺得跌咗啲好想買喎咁樣。咁 OK， 咁你用你投資嘅資金嚟控制風險啦，即係少少地咁樣，而情嗰只就算啦。 完全明白曬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嘅，唔該。好 ，Hadi。 好 ，Dicky， 我哋聽日再傾，好嘛？ 好， 唔該曬，拜拜。 拜拜。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多人都喜欢每日拉下筋，舒展筋骨之余，亦都可以提高身体的柔软度。我们成日说的拉筋只是一个统称，当中可以包括肌肉、筋腱、筋膜、关节、韧带等等，视乎个别的拉筋动作所牵涉的部位。所谓的拉筋，其实主要是放松和伸展肌肉，还希望腾出关节和关节中间的空间，咁就可以增加人体各个部位最大嘅活动范围，所以喺运动前后去拉筋咧相当重要。热身做得好，都可以直接影响运动时嘅表现，同埋运动后嘅复原进度。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最近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网上有一个传言啊，咁因为咧疫情期间咧，大家咧就多咗，即系一系就喺屋企煮饭啦，咁一系咧就唯有系买外卖翻屋企食啦。咁有啲人咧，甚至乎系叫一啲外卖翻屋企食嘅时候咧，就话惊咧，唔知道个饭盒又或者系嗰个嘅饭咧。即係嗰個用餐嗰餐啦， 乾唔乾淨？ 係啦，乾唔乾淨？咁於是咧，我就喺網上見到咧，有啲人就話教咧點樣可以消毒個飯盒嘅方法咧？ 係、哦、飯盒嘅外圍定係裏邊啲食物啊？ 係啊，心嘅內圍定係心嘅外圍？ 嗰、那個網民咧就係、是、兩樣都做到嘅，因為咧嗱，我先講咗佢嗰個方法先嗱、哦，然後我就再講專家嘅分析啊。嗱，佢講嗰個方法咧就係話將嗰個可以擺入微波爐叮嘅外賣餐盒咧、連同個餐摆入去叮一分钟，咁佢就声称咧话，因为高温咧就可以杀菌，嗱，但系讲系杀菌啊吓，唔系杀病毒啊吓，咁佢自己都讲咗呢样嘢嘅，咁于是乎咧都有一啲嘅报道咧，就有专家有医生咧就回应翻啊，到底呢一个方法 work 唔 work 咧咁，咁其实咧医生就话，其实咧如果你话靠热力嚟到去杀菌咧，呢个方法系真系 work 嘅，因为咧细菌其实如果喺80度高温咧已经系可以大部分细菌都可以杀灭到噶啦，咁、但系咧。到底呢一个用微波炉翻热系咪真系可行呢？ 系 咁啊，专家亦都讲到，因为咧，如果用微波炉咧，就未必能够好均匀咁样咧，就将嗰个饭盒内容咧就系加热噶嘛。因为始终有时你叮嘢咧，尤其是如果个饭盒厚啲咧，佢可能系出边嗰层热，或者面头嗰阵热啦，下低 嗰 阵就 唔热咁样。 系啦，咁于是咧，医生就话啦，如果真系担心咧嗰啲食物系会染有一啲嘅病毒或者病菌嘅话咧，就话啦，不如你就攞嗰个饭盒。自己出嚟再翻炒，即系直情用镬去加热啦，系、啦，再煮过啦。咁又或者咧，系用一个嘅烧烤啊，烤炉啊，即系可能你啲焗炉咧，本身有啲oven 咁样咧，你开咗个门就成个摆入去，咁个加热方法咧就会更加均匀啦。咁同埋啦，如果系担心嗰啲嘅外卖，例如系啲器具啊、容器啊等等嘅表面沾染咗咧，咁你就不如咧将嗰啲饭或者啲食品咧倒出嚟喺你自己屋企嗰啲嘅饭碟啊，或者 系 用自己屋企嘅餐具咯，系啊，咁样就会变咗咧，好似安全啲啦。咁当然啦，亦都系提醒大家啦，避免咧接触嗰啲胶袋之后咧，就直接去摸眼啊、摸鼻啊、摸嘴啦。咁啊，记得一定要洗手、洗手再洗手。咁呢一啲咧，先至系正确嘅抗疫措施咯。 真系估唔到咧，买个外卖翻嚟啊！ 而家都要好多层嘅规矩要再做， 都要做好多唔同嘅防疫啦，以至咧消毒嘅措施啊。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以至行嘢咧都应该听得到噶啦，唔该晒 ，Bobb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话，总统特朗普不排除进一步制裁中国官员。特朗普早前签署香港自治法和行政命令，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白宫已经制定制裁中国官员的名单，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及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但是特朗普决定暂时不公布实施。特朗普向幕僚透露，不想和北京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报道说，虽然特朗普现时不执行制裁，但是日后仍然可以落实。不过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有关进一步制裁中国官员方面不会排除任何可能，任何匿名消息提出相反的讲法都是错误。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说，白宫仍然讨论紧制裁对象，未有最后决定。司法机构表示，接获卫生防护中心通知，一名在劳资审裁处工作的外判清洁工确诊新型肺炎。劳资审裁处包括登记处要清洁消毒，星期四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司法机构说，在劳资审裁处关闭期间，原定要进行的聆讯将会延期，重新排期至法庭另行通知的日期和时间。有关与众人士应该留意法庭进一步通知或者司法机构的公布。香港桂丽酒店表示，接获卫生署通知，追踪到酒店同福轩一名32岁员工确诊新型冠状病毒，酒店已经消毒，同福轩未来14日暂停开放。酒店说，确诊员工未曾和任何宾客接触，所有和确诊员工曾经有机会接触的员工已经自我隔离和做病毒检测，到目前的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据了解，确诊员工女朋友的母亲早前确诊，而员工的女朋友未确诊，在检疫中心隔离。社交网站 Twitter 证实，美国多位名人和公司账户被黑客入侵，公司正在调查事件，并且继续限制发帖文和重设密码，部分账户功能亦都受到限制。被黑客入侵账户的包括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前总统奥巴马、微软创办人盖茨、著名投资者巴菲特等。他们的贴文都是显示推广比特币的广告内容，部分设有连结呼吁民众捐款回馈社会，贴文其后被移除。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6.9， 瑞士法郎 0.945， 加元 1.351， 人民币 6.989，英镑对美元 1.258，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880 点，是跌6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10.19 美元，卖出 1811.13 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四宗交通意外啊，就是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黄大仙中心噶。就是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黄大仙中心。 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近住芜湖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启德隧道出口，咁引致到启隧去尖沙咀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重复多次，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喺芜湖街嘅慢线有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过晒新山道喺启德隧道嘅出口噶，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圣若瑟英文综合对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啦，近住平石村的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开始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圣若瑟英文综合。咁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排到去彩云商场。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豪景花園第三線有交通意外，影響到現在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豪景花園一段比較車多。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在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咁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受芜湖街嘅意外影响啦，咁所以车龙排到去启瑞出口，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咁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咁个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第三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仲系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早上时间嚟到8:39，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咧，而家直播室咧就有我芭比林伟啦，仲有 Heidi 朱海婷，同埋咧有白元浩小白咧一齐咧就同大家讲下今日嘅报章新闻焦点嘅。好啦，先睇一睇今日《东方日报》嘅头版头条咧，就讲到啊呢个标题咧又系好押韵啊吓，政府脑残夜班打工仔咧冇订开饭，咁啊讲紧嘅咧就系食肆嘅晚六朝五禁食啊，禁 止堂食。咁啊，夜间嘅员工咧就惨叫话咧，饭都冇订食，有咩意思咧吓？咁啊，防疫措施收紧，全港嘅食肆咧，琴日起由晚上六点至到早上五点咧，都系禁止堂食噶。就连唔对外开放嘅员工饭堂咧，亦都系用一刀切嘅模式嚟到受到限制嘅。咁啊，新措施咧引起咗唔少翻夜间嘅打工仔忧虑，尤其系咧连唔对外开放嘅员工饭堂亦都受到影响。咁啊，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陈伟强咧就话啦，佢批评新措施咧系扰民噶，而且唔少嘅机构、规模较细嘅公司，以至到系工厂同埋工厦嘅办公室咧，环境系狭窄，窗户紧闭，喺办公室进食咧危险性其实系更大。工聯會理事長黃國則認為啦，咁啊佢話咧，呢一個新措施咧就連累員工飯堂同樣受到限制，係唔夠貼地。咁政府應該考慮夜間僱員嘅需要，唔應該一刀切，應該將員工飯堂嘅安排咧交由僱主去決定。咁相信唔少僱主咧都會為僱員提供一個衛生而且咧舒適嘅環境用膳。至於特首辦主任陳國基就話啦，當局咧正係研究緊可唔可以豁免員工飯堂禁食嘅安排嘅。咁亦都另外啦，記者咧就趁住琴日咧開始有呢一個新措施咧，亦都去咗唔同區域嘅食肆嗰度咧就睇過噶。咁其中咧就講到話啦，琴日傍晚時分咧，去到呢一個食肆嗰度睇下啲晚市嘅營業情況啦。旺角白布街一带咧就有火锅店咧系冇营业，咁不过咧附近一间咧主打鸡煲嘅食肆咧就将食材用外卖盒包装，准备咧提供俾已经下单嘅外卖顾客，咁即系其实仍然系有外卖嘅生意嘅。咁啊，记者亦都观察到咧，附近公园咧就有市民坐喺长凳上面用膳，咁啊，其中市民李先生就话啦。而家咧有多个网上嘅平台都系提供外卖服务噶，相关外卖员咧通常都会跨区工作，咁啊有可能咧喺疫区度送完外卖之后咧就去另一个区度送餐，变相就将病毒传开。佢就认为啦，如果外卖服务平台咧应该系要督促一下旗下嘅外卖员，咁啊如果完成咗每一张订单之后咧都必须系要清洁消毒噶。咁啊，讲下中环方面啦，记者亦都去到咧国金二期商场，有好多餐厅亦都系拉闸唔做傍晚晚市嘅生意嘅。咁亦都咧系有餐厅咧就转做系外卖嘅。咁其中有一间中菜馆嘅经理周先生就话啦，新措施咧令到生意减少咗六成啊。佢都质疑啦，客人咧买咗外卖之后咧未必系拎到翻屋企先至食用噶。如果佢哋喺外卖途中啊，翻屋企途中喺户外嗰度用餐咧，亦都会存在感染风险。而市民咧，黄先生咧，琴日亦都系买咗一个外卖嘅烧味饭之后咧，就带到商场嘅户外嘅一啲休息嘅地方度进食。咁佢就话啦，觉得呢一个措施咧，其实系对佢嘅生活构成咗影响噶。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陈伟强亦都批评政府咧，为咗遏止疫情蔓延，冇周详嘅考虑咧，就系定咗呢一个嘅政策，结果咧系弄巧反拙噶。他就話啦，食肆如果喺晚市時段唔能夠堂食，食客咧被逼係轉叫外賣，而外賣嘅訂單大幅增加咧，亦都可能會令到派送時間延長。如果過程之中咧，食物冇適當嘅保温，喺炎熱嘅天氣之下咧，可能係會變壞，引致食物中毒噶。佢亦都擔心咧，市民如果隨便咁樣棄置外賣餐盒同埋廚具咧，係會引嚟呢一啲嘅老鼠爆發鼠患咁話嘅。咁呢一個咧都係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好啦，跟住睇下《星島日報》。方面嘅要闻啦，咁啊题目就系话恶疫爆不停，三日夺三命噶。本港新冠肺炎咧就系持续爆不停啊！琴日咧就有新增嘅19宗嘅确诊个案，有14宗系本地个案，数字睇嚟咧就好似有回落。但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啊，琴日初步确诊嘅系去到37宗噶，意味住咧疫情系未有放缓。咁至于多名嘅政府部门嘅员工亦都染疫啦，包括系食环署、入境处同埋海关人员等等。港大、浸大同埋城大咧，亦都传出有人染疫嘅。有见近日咧，不少去过街市同埋饮茶嘅人士均确诊。张竹君就呼吁啦，长者咧暂时应该减少外出同埋饮茶，并且咧由仔女代劳咧，就系买餸翻到屋企煮食噶。 琴日咧亦都系再多咗两名嘅确诊者咧系死亡嘅，分别咧就系一名港泰护老中心嘅院友，同埋一名啊住喺呢一个彩辉村彩华楼嘅老翁嘅。咁啊，三日之内有三名嘅确诊者咧系死亡嘅，至今咧系总共有十名嘅患者系死亡。咁睇翻琴日咧其中一名嘅死者啦，咁就系咧呢一个港泰护老院嘅院友啦。咁其实咧佢本身咧就系患有心脏病同埋糖尿病嘅，喺今个月九号嘅时候确诊咧系冇病征，入院初期咧亦都系情况稳定嘅，前日开始咧就恶化，肺部功能变差，至到琴日晏昼咧就离世嘅。好啦，咁至于喺琴日啊十四宗嘅新增嘅本地确诊个案当中啦，亦都留意到咧群组咧方面有持续扩散嘅情况，例如啦，慈云山中心嘅温莎餐厅再有六人系确诊，同埋系初步确诊。翠河餐厅亦都有一人咧就系初步确诊。另外咧，亦都有啲系源头不明嘅个案噶，一名五十八岁嘅女子咧居于青衣长发村量发楼下，曾经去过深水埗食饭，同埋喺楼上吧咧唱过卡拉 OK。另外一名四十九岁嘅家庭主妇咧就居于慈政村，去过教堂同埋酒楼，亦都曾经到过慈云山中心噶。咁讲翻啦，当局暂时未有安排咧公务员喺屋企工作啦。张竹君就话视乎情况啦，视乎政府高层嘅考虑，但系呼吁雇主咧就可以安排员工喺屋企工作。至于中大呼吸系统嘅讲座教授许树昌就建议啦，政府应该重新考虑安排文职处理行政工作嘅公务员咧喺屋企工作，为私人企业咧就系起带头嘅作用。但系政府发言人回复嘅时候就讲到，为免啊系影响公共服务，不适合咧一刀切安排。排咧公务员喺屋企工作噶，好咁大家要继续小心抗疫吓、 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下嚟自文汇报方面嘅头版啦。咁啊，一个侦查报道讲到咧，就为咗阻止抵港人士将新型冠状病毒带入社区，今日特区政府早前要求所有抵港外佣入住酒店或者就系宾馆检疫十四天噶。咁啊，随住近日嘅疫情升温啦，骏洋邨等等检疫中心亦都逼爆。有消息指出啊，政府咧就希望租用啊酒店接收咧就系确诊者嘅密切接触者。咁啊，但系酒店同埋宾馆嘅質素就存在疑問啦。咁啊，報章嘅記者根據勞工處早前向外佣中介提供可供抵港外佣考慮入住嘅酒店或者就係賓館嘅名單，咁啊到其中五間榜上有名嘅賓館咧，咁啊括住放蛇啊嚇，咁啊發現賓館竟然間同時容許咧就檢疫以及咧就非檢疫人士咧就住喺同一層嘅，咁啊佢哋咧就彼此共用一個嘅廁所，咁啊而且房間嘅環境衛生欠佳，被鋪上面咧就有上一手房客留下嘅頭髮。同埋疑似咧，嗱，報章寫住血跡，哇，咩事？ 好多人驚喎、 啊，係啦，咁啊，睇落都幾驚，可能有內情，我唔知啊。咁啊，令人咧就係質疑啊，房間有否徹底消毒？咁啊，最大嘅播疫隱患咧就係疑似檢疫人士擅自出入，咁啊，恐怕咧會成為病毒嘅溫床，引發咧就社區嘅爆發咁講噶。咁啊，記者咧亦都咧就係就呢一件事咧有向勞工處方面查詢嘅。發言人確認啊，記者放蛇嘅五間賓館的確咧就係該處提供俾外佣職業介紹所嘅酒店賓館名單之內。咁啊，而有關賓館啊，咁啊衞生狀況以及咧就勞工處是否咧就有考察過咧就名單內嘅酒店賓館衞生情況啦。勞工處咧就冇正面回應噶，僅僅表示啊，咁啊提供酒店以及咧就賓館名單。咁啊，希望咧就係為呢一個外佣雇主同埋職業介紹所提供嘅資料作更加多嘅參考用途嘅啫。以上咧就係嚟自文匯報嘅頭版報導噶。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明報嘅港文啊，就講到港大嘅研究啊，指出咧就係室內通風差，病毒咧可以傳9.5米噶。本港爆發第三波嘅新冠疫情，涉及咗食肆啦、街市、的士等等。港大研究就發現啦，空氣唔流通嘅環境底下咧，新冠病毒可能會發生呢一個咧係叫做機會性空氣傳播。咁啊，病毒咧可以超出一般飛沫傳播嘅1.5米範圍，傳播至到9.5米嘅距離噶。港大机械工程系建筑环境讲座教授李玉国同埋团队咧，就同广州嘅疾控中心啦、湖南疾控中心、东南大学同埋中山大学等等合作，研究咗三宗新冠病毒爆发嘅个案。其中一宗咧就系广州今年咧喺1月3日唔相识嘅家庭喺同一个餐厅用膳，其中一台咧患者除咗系病毒感染咗同台嘅四人之外咧，亦都传染咗旁边两台五名嘅食客噶。 最远的播毒是去到 4.6 米。團隊其後翻去餐廳做測試，就發現食肆的通風量只有每人每秒 0.75 至 1.02 公升，是低於國際標準的每人每秒5公升的。另一宗就是湖南搭巴士和小巴的患者，第一程就是巴士將病毒傳染了7個人，第二程就是小巴傳染了2個人。被傳染者當中有人距離患者是 9.5 米之遠的，而兩輛的車輛通風量分別是每人每秒 1.7 公升和 3.2 公升。團隊亦都研究了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鑽石公主號爆發的個案，發現了2月5日所有乘客回到自己的房間到隔病房，已經有人染疫的個案是沒有再發生其他的傳染的。而遊輪的船艙通風量要求是每人每秒8公升，顯示了即使是使用中央空調的系統，只要通風量是達到每人每秒8公升，都不會發生遠距離的空氣傳播的。咁李玉國就認為啦，研究顯示啊，當室內通風量係低於每人每秒3公升咧，就有可能導致新冠病毒透過遠距離空氣傳播。即使兩人咧相隔咗 1.5 米，傳播效果咧仍然係等同零距離噶。咁啊，根據鑽石公主號嘅經驗啦，估計通風量達到每人每秒8至到10公升咧，就可以將呢一啲距離空氣傳播嘅病毒感染風氣咧減至最低嘅。但就不確定這個通風量每人每秒3至8公升的時候，會不會都發生到這個遠距離空氣傳播。他就建議了市民不要到通風不好的食肆用膳，可以改為外賣的。這個是來自明報的報導。 接著看信報方面的頭條，講到特朗普簽法案撤港特殊待遇。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的星期二在白宮玫瑰園向記者表示已經簽署香港自治法案，回應北京實施港區國安法。他同時宣布已經簽署行政命令終止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只是將香港视为中国其中一个城市。中国外交部强烈谴责美方是粗暴干预内政，扬言是将对美国相关人员实施制裁。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昨天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提出严正的交涉。特区特首行政长官表示不担心美国制裁，特区政府的声明则指出 不排除是根据世贸规则采取行动维护香港的利益。咁睇睇咧，系八个嘅，即系其中嘅一啲法案，究竟咧就系有啲咩嘅内容啦。第一就系1992年通过嘅美国香港政策法中啊，对香港嘅特殊待遇咧将不会延续啦，涉及申请移民签证同埋进口嘅货品嘅。第二就系各个部门终止啊，系对香港嘅待遇嘅优待啊，包括咧就系对香港特区护照进出口、移交逃犯同埋咧就系囚方方面嘅囚犯方面嘅合作噶。第三，取消身在香港同埋中国内地境外香港人士同埋组织能够从美国入口防务产品嘅规定。第四就系终止华府同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嘅一个合作噶。第五啊，就系停止美国国务院旗下国际执法学院为香港警察同埋政府保安人员提供嘅训练噶。第六就是容许华府冻结以下所有人士或者团体在美国的资产，包括执行是港区国安法的人员、破坏香港自治人士、损害香港言论和新闻自由人士等等。第七就是禁止美国人向上述的人士和团体捐款。第八就是要调整美国总统决定年度接收难民的限额，以人道理由给予香港居民申请。 唔該曬 ，Andy。再睇下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咁啊講到咧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自治法案，以及咧就頒布取消對香港特殊待遇行政命令入邊啦，包括咧就多項涉及針對破壞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以及民主進程嘅個人以及咧就機構作出制裁噶。咁啊包括咧就可以凍結佢哋美國嘅資產啦，同埋咧禁止佢哋嘅家人咧就係入境美國噶。咁啊對於美國提出啊可制裁嘅措施方面啦，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咧就話到啦，喺北京眼中實際嘅影響係有限噶。今日制裁未影响到 未影響到咧就係最高嘅領導層噶。咁啊，現時只係影響到中下層，咁啊唔影響到中央嘅權貴。亦都咧就係推斷美國未必會針對最高嘅領導層開刀，更何況啊制裁名單隨時咧就要再等多幾個月。形容有關嘅措施咧就係到皮唔到肉，到肉咧就唔到骨咁講。咁啊，至於取消特區護照嘅地位方面咧，咁佢話到都影響唔到北京。咁啊喺北京眼中啊，只要捱一段時間咧就會冇事噶啦。以上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噶。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有一啲流行作品咧，唔系好使大力宣传啊，或者银弹攻势咧，都能够成为乐迷心目中咧自动自觉嘅首选啊！呢一只就系其中一个例子啦 ，Harry Styles。 And it sounds just like a song. I want your belly and that summer feeling. I don't know if I could ever go without. 五位 One Direction 的成员作个人发展，暂时来讲以他的成绩就是最好，来自他第二张唱片 A Fine Line 当中有这一只乐迷的首选，本周占第二位 Harry Styles Watermelon Sugar。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Wow, good morning 啊，小白同埋 Heidi。 Good morning 啊，华梅姐。 系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啊！嗱，我咧都好耐啦，冇同大家分享一啲 hashtag 咧，系同一个护肤美容有关啊。 哦，系喎、 啊，系咪呢？ 但系我哋冇懒咗噶。 梗系啦，我哋一啲都唔会忽略 噶。不过我有咯。 你 唔好理嘅， 唔紧要。 你睇佢个口罩，所以戴要遮埋个面。 系啊， 你啊男士唔好咁紧张啦。 系嘅，系嘅。 我哋女士咧就真系咧要注意一下啦。依家你又多咗一种咧新嘅名称啊。 咩事啊？ 叫做咧平时我哋见嗰啲广告咧，好中意咧就机灵逆转啦、 啊。哦，系啊。 咩冷冻机啊？ 系 即系话你咧皮肤啦嗰啲嘅肌肉啊， 甚至乎逆龄添啊。 系啊，咁但系而家多咗一种叫做口罩机、啊。 口罩机， 口罩机即系戴到个面有啲嘅敏感啊，定系咩咧？ 嗱，呢种口罩机啦，意思即系话咧，我哋成日戴住口罩啦，喺咁样嘅环境下咧，焗住我哋嘅皮肤啦，好容易啦，因为唔透风啊，唔通风咧、就令到我哋嘅油脂分泌得啦。更加旺盛啊！ 系啊系啊，我都留意到嗰个下巴位咧、啊，容易出走咗、 啊。以前咧就话啦，哎呀，你个 T 字位咧点样点样，而家个 T 字位冇事啊，但系下边嗰个 山字位 啊，系啊，就真系好唔掂，沦陷啊！咁咧。喺咁嘅情況下，再加埋而家夏天啦，大家真係咧唔能夠咧忽視啊！即係點樣咧？我哋喺護膚嘅時候咧，都要特別咧照顧呢啲嘅口罩機。咁就係好簡單啫，就係我哋咧喺用嗰啲嘅護膚品嘅時候咧，要知道。唔好用嗰啲啦，好口突突一劈嗰啲咧，系霜状，意思即系嗰啲嘅 cream 状， 系啦护肤霜，即系嗰啲 cream 啦，系啦口叠突咁呢啲咧，就真系唔好再用啦， 吓、 哦，因为佢咧会令到我哋嘅皮肤咧好油腻啊，成面都面油咁样，同埋咧仲会引发有好多嘅暗疮啦、 暗粒啦。 系啊，真系好黑人憎噶。 你估你冇， 冇乜理 佢冇理。 但系咧，可能啲姊妹就会问啦：，哎呀，话梅姐，而家唔用嗰啲护肤霜，咁用乜嘢啊？唔通唔搽嘢咩？咁唔搽嘢系唔得噶，咁懒 啦。 系啊，嗱咁啊，可以咧改为咧用一啲嘅乳液状，或者咧系啫喱状嘅护肤产品， 即系可以话有啲叫 fluid 啊 ，emotion 啊。 Oh yes！ 哎呀，真系好准确啊！ 朱海迪 啊， 系啦，因为咁样啦，用呢一啲咧就可以啦，令到我哋嘅皮肤啦系容易啲透气，同埋咧保持清爽啊，知道吗？ 即系上下都要用唔同嘅护肤嘢啦。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话梅姐今日嘅 #系。哇！抗疫下你仲用护肤霜啊？面有暗疮，你皮肤真系伤啊！ 提大家咧有四单嘅交通意外跟进嘅，咁咧先讲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一带挤塞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嘅，暂时都系一带挤塞啊。咁啊较早前咧七贤道北去翻红隧，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长嘅，龙尾排到去马坑涌道，咁就系七贤道北啦。去翻红隧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七贤道北去红隧咧，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都车龙好长，排到去马坑涌道。另外咧，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最主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龙尾就去到狮子山隧道入口嘅。咁就系咧受到较早前伟业街嘅交通意外影响啦。虽然清理好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近住平石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同样清理好啦。咁而家咧龙尾就分别排到去彩云村同埋德望学校，就系清水湾道落龙翔道、平石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啦。而家有两条车龙嘅排到去彩云村同埋德望学校。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咧而家龙尾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啊，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就车多，龙尾北角警署。喺新界全锦公路落翻全锦交汇处塞，龙尾就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lvin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 Kelvin， 今日嘅市况方面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OK， 咁今日個市我哋預計就應該可能會同尋日差唔多嘅，咁暫時嚟講都係見到個市係比較處於一個觀望嘅狀態啦，即係尋日都見到係咁嘅。咁因為你話其實你話睇翻近期嚟講，咁其實市場關心嘅都係幾樣嘢啦，一個就係個即係個新冠疫情嗰邊嘅發展啦，同埋即係總體全世界個經濟重啟嘅情況。咁你話？大致上我哋就覺得係冇乜點變嘅，咁所以你話如果就總體嚟講，咁我覺得你話短期嘅大市就可能我哋覺得你話底都可能喺25,200度，咁但係你話上望即係26,000咁嘅阻力，亦都好似見到係有嘅，咁所以我哋就係啦，咁你話今日嚟講，咁我哋覺得亦都市場亦都會留意翻就係中國一啲經濟數據咧，即係包括第二季 GDP。之類嘅，咁所以可能係出咗呢啲數據之後，咁即係睇下出到嚟個情況係點，咁跟住個市就可能會跟上，但係總體嚟講，我哋覺得今日個變化都未必會太大嘅。 嗯，咁啊，今日咧都係正變嘅格局啦。咁啊，聽眾咧，李女士啊問只咧2600中國鋁業，咁啊見到股份咧上翻去一個月嘅高位啦，但係佢就挨近咧$8攞貨嘅，咁啊依家股份咧現價報咧。大概接近$2嘅水平都跌咗好多下，咁啊问下 Kelvin 应该点去操作呢？ 係，咁如果你係中國旅業，咁近期嚟講就見到個升幅都唔細嘅，咁其實主要就係都係憧憬翻，就係話個即係同其他好多即係。舊經濟股份一樣啦，即係基本上都係憧憬住，就係個需求嗰方面係會增加，即係個環球，即係個需求會增加，同埋個總體個情況係轉好嘅。但係咁，我哋覺得就係話，如果你話譬如睇翻中國旅遊業，咁其實你話個需求。雖然係有，但係咁，但係你話個產能方面，咁其實佢之前個即係鋁個庫存都好高嘅，咁即係其實而家都係消費緊。 是消费紧之前的产能过剩啦，应该就是。 是啦，之前的产能过剩啦。咁所以你话，如果呢一样嘢嚟讲，咁我哋就觉得是即系而家个股嘅其实已经反映紧呢个情况。咁你话再升大升嘅机会，我哋就觉得暂时嚟讲就唔系好大嘅。咁$8就的而且确系会有少少距离噶啦。咁我哋觉得就系话，如果系唔理唔想理嘅话，咁我哋就觉得你话可以趁而家呢一个升势就走咗佢，止一止蚀。咁我哋就觉得可能会比较明智啦。因为而家其实你话，如果你话当炒，咁其实你话都好，即系你话好多板块都有排都未到，未真系到呢、這、一个个即系都未到呢一类嘅股份咯。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梁冠业 Kelvin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elvin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嘅。 好，唔该晒 Kelvin。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唔该晒你，拜拜。 OK，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10:00，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早晨啊 ，Heidi， 早晨 ，Barbie 啊，系时候睇下天气嘅情况有冇啲变化先。 好啦，咁睇翻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系大致天晴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嘅，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系持续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嘅。室外气温方面咧就去到30度啦吓，相对湿度79%，继续咧都系有酷热天气警告陪住大家 嘅。系啦，咁大家咧都留喺屋企啦，有阵时咧都会做啲伸展嘅运动嘅，咁样啊吓。今日咧呢一位咧，我自己觉得都系女神级嚟嘅，系魏晨曦咁啊。近排咧 都觉女仔都觉得佢好好嘅。 咁啊，开咗呢个瑜伽嘅学校啦，咁啊，两位拍档都有阵时都会拉下筋做下瑜伽咧，少少多多少少都有啦，系咪啊？啊，咁啊，近排留喺屋企啊，唔知有冇方法或者有冇啲视像嘅平台咧，可以俾大家学下一啲瑜伽嘅招式啊？ 同埋佢系咪迟啲都应该咧，就系会继续教一啲孕妇瑜伽都可能啱咯。 会啊，即系正所谓双喜临门啊，好事自然来啊！立即听听个访问先。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阿 O 揾嚟咧，啊，准妈妈魏晨曦，晨曦 B B， 早晨。 Hello， 早晨，早晨 ，O 早晨。 早晨啊，喂，唔该晒你先啦，冲身大细都晨早咁样排身，同我做一个创业嘅访问。不过咧，再次啊，另一样啦，双喜临门啊，就系恭喜你咧，啊，先有一个瑜伽学校咧，咁啊。 上个礼拜已经开幕了，恭喜晒老板啦！ 多谢，唔好咁讲啦。其实即系陀住 B B 都好轻松嘅。 系咁，我见到啊，陈柏宇夫妇咧已经帮你铺咗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同埋做咗一啲瑜伽嘅招式啦。咁样咁啊，先将条时间线褪翻前少少啦。其实咧呢一个瑜伽学校咧，谂咗几耐咧？先谂住啊，我哋要整一个实体嘅瑜伽学校出嚟啦。咁样咧？ 哇！呢、這、一个瑜伽中心嘅 project 筹备，我谂两年几时间啦，由啱啱开始构思，跟住即系我有个 partner 嘅，我哋两个女仔一开始就即系胆粗粗咁样谂啊，其实我哋可唔可以自己整一个 yoga center 咧？因为我同佢自己都系一个即系好热衷瑜伽嘅人嚟嘅，咁就练习咗瑜伽多年啦，就会觉得其实都想拥有一个即系地方，跟住有一个特别嘅风格，咁可以令到人享受到呢个瑜伽嘅好处咁样啦。咁所以点讲呢，我觉得由諗橋啦，到可能之后再搵地方啦，搵资金啦，所有嘢都係一步一步，即係慢慢咁样过嚟㗎。 係，咁所以入面都有好多叫考量喺当中，特别係再加到一个外围嘅因素，就係、是、疫情啦。咁大家都想象唔到，疫情都几影响喎。咁有辣有唔辣嘅啊，有好嘅地方呢，就係、是、可能呢相对租金呢又易傾一啲啦。咁样但係呢关于个收生啊同埋开班啊以至聚集嘅人数呢嗰啲又可能会有机会影响到你嘅瑜伽班喎。咁样咁呢一方面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呢 ,Alpha? 是啊，因为其实我哋开嘅时候呢，就去年嘅12月尾啦，就 soft opening 啦。咁嗰阵时我哋真係满怀住呢个信心，就諗住2月头就整一个 grand opening 啦。 嗯。 点知係1月尾嘅时候疫情开始㗎嘛。跟住我哋即刻係所有嘢都 postpone 啦，即係又唔可以做好多宣传啦。咁因为大家开始驚，就唔想出街㗎嘛。咁、我哋都明白，我哋即係甚至乎你知今年我哋有一段时间係完全开唔到嘅。我哋差唔多有40几50日係开唔到铺啦。咁哇，嗰、那个打击係好大嘅。即係啱啱开始你諗住少少生意啦，有少少生意返嚟嘅时候即刻要停。咁嗰陣时我哋就即刻要开始改变囉。咁我哋就都係改 online 嘅，所有嘢都係。咁我哋即刻都係开咗好多唔同嘅班 ,online 就俾啲学生喺屋企咁样可以做练习嘅。咁我嘅嗰阵时嘅宣传都改变咗方向，就话我哋你唔需要嚟到我哋呢度，咁你可以喺屋企同我哋嘅老师 practice 咗先。咁之后呢，等个情况好少少啦，咁再过嚟啦。咁我哋嘅人数亦都係控制咗喺即係政府限制咗个人数之内。咁令到啲人就可以安心过嚟上堂，同埋嗰啲消毒措施啊，嗰啲即係填嗰啲 form 啊，量体温啊，即係叫帮佢噴嗰啲消毒嘢啊，係呢啲係全部係做足晒囉。 係咁啊，我当然相信女神做嘢啊，我最放心啦。咁啊艾晨希啊，问下你啊，呢一个瑜伽学校嘅生意对于你嚟讲呢，最困难嘅系啲咩呢？或者你觉得其实start up 一个生意呢，最难嘅又系啲乜嘢呢？ 我觉得最难嘅系点讲呢，其实好多样嘢都好难嘅。 系咪白头发都多咗一条一条咁多多啊，原先冇白头发㗎。哎呀，真系为咗搞呢间学校多咗一条啊，真系好唔开心啊。 咪我觉得啲管理对于我来讲是难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学管理出身的人来的嘛。所以这方面呢，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要问我很多我 partner 的意见的。因为我们的 staff 啦，我们有很多老师啦，我们编排的 schedule 啦，还有即是有很多是会突然间出现的情况，即是学生可能他们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要求啊，这样啊，跟着加上今年呢，是好像每一个月都有很多突然间会发生的情况这样，跟着我们突然间就要在这里改变着。那另外就是我们即是在即是租金方面啊，就不断这样跟业主即是沟通，看看他可不可以啊再即是 帮手啊，即系我哋啱啱出去创业，其实我哋嘅资金真系冇咁多，咁可唔可以即系我哋最困难嘅呢一段时间，可唔可以再帮下手咁样咯？ 咁啊，最后肯唔肯高抬贵手咧？阿业主先生或者小姐？ 佢有減咗少少嘅，真係，但係對於我哋嚟講都始終好大壓力，因為我哋個鋪咧揀咗係中環啊，咁你知中環係都係咁上下，個租金係你唔會平得去 平， 係平太多，咁我哋有個好大嘅壓力喺嗰度，即係租金方面係真係個最大嘅困難咯。 係咁啊，文雪收生嘅情況咧係相當理想嘅，咁啊問啲遠景啲嘅嘢啦，咁啊問下 Alpha 有冇諗過自己嘅瑜伽學校用一兩年時間企穩咗陣腳，第三年開始咧已經啊再開分店咧，令到九龍嘅朋友、新界嘅朋友都可以咧學瑜伽咁樣啦。 我梗係想啦，我自己都。有呢個心願，即係因為一個，我覺得點解會開一個瑜伽中心啦？點講咧？即係因為我會覺得其實你面對面咧，同個老師上堂咧，同埋 online 上堂個分別係好大嘅，因為咧老師喺你隔離可以即刻話俾你聽你邊個動作做得唔啱啊，同埋你可以 feel 到個 energy 啊，即係咧有呢啲影響噶，同埋成個環境啦，令到你嘅心可以更加嘅靜落嚟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係實體店咧係即係需要嘅，即係雖然大家都話依家所有嘢係轉咗 online 啦，即係要 digital 啦咁樣啦，但係我會覺得做 fitness 呢一行，即係特別係瑜伽呢一樣嘢係有人喺你隔離做咧係。分別是大的， 是 一個影響，互相影響那個環那個即係嗰啲叫嗰啲叫啲 vibes 係有影響，磁場咧係有影響到嘅，所以我哋都有憧憬過啊，希望將來可以開多幾間分鋪啊，可以令到更加多嘅人可以即係享受到瑜伽呢個好處咯。 咁啊真係啊嚇，咁啊希望即係好似 Alpha 咁樣講啦，嚟緊會開多啲分店啦。不過開分店之前咧，幫你諗埋第二條白頭髮啦，就係、是、如果小朋友出世啦，咁樣作為媽咪嘅你，好多時間要分配喎，咁樣咁有冇呢一樣都有少少未至於擔心嘅，有少少真係依家已經 plan 好要點樣處理啲時間咧，咁樣。 我其實。未真正咁樣去 plan 過啦，因為其實始終都要等個 BB 出咗世之後，咁你可能又會有好多突如其來嘅嘢嗰啲變化咧。不過我會覺得將來都係，即係我係一個好鍾意工作嘅人嚟嘅，咁所以我都會將好多時間擺喺個工作上面。但係小朋友可能小朋友都會即係需要好大部分時間喺屋企啦，咁就到時睇下盡量 balance 翻嗰個時間咯。但係我都係嗰啲希望可以 keep 到嘅做嘢咧，希望冇將做嘢呢方面嘅嘢都即係。变咗系冇咁样咯， 系咁啊？点样可以咧？工作啊，同埋咧，呢个生活咧，可以好好平衡咧，绝对系一个。 我觉得呢样嘢系一个好，需要有一个自我好规律嘅一个时间表嚟嘅。即系我觉得我自己做一个 influencer 嘅工作啦。 系 咁，其实所有咁多年嚟，已经冇人话俾我听我个 schedule 要点样。咁我自己咧，一路都系需要 set 一个 schedule 俾我自己嘅。咁所以我会 set 我个工作表，就系可能我自己 online platform 系几时几时要拍啲咩 video 啊？我哋 set 咗嗰啲题目啊，今个月我哋打啲咩主题啊？即系其实呢啲嘢全部系自己 set 俾自己噶。咁啊，有几多？有咩時間係做瑜伽嘅？有咩時間係再去翻公司睇下阿 studio 嗰邊嘅嘢係點樣嘅？咁有啲咩時間係可能可以有時間開一下個 workshop 啊？因為即係 你頭先講緊已經有好多樣嘢做咯 ，Alpha 已經。 係啊，所以我平時嘅時間係，我會覺得我嘅私人時間都係工作緊。即係我冇乜，即係真正有陣時你會覺得啊，你出去玩我就好開心，但其實你都係拍緊片啊，即係影緊你嘅 係IG story 啊咁樣。 係啦，工作上面嘢嚟嘅，所以我已經慣咗咧，係好忙碌嘅一個 狀態 啦。不過我會覺得即係 self discipline 係非常緊要咯。就算將來可能有咗小朋友啊，再忙啲嘅時候，時間你可能更加要將呢個 你的時間規劃得再好一點。 估計收音機旁邊的聽眾都受到魏晨曦鼓勵的了，但這段時間除了創業重要，同心抗疫也很重要，好好地保重啊， 是啊， 最重要身體健康。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魏晨曦 Eva 分享他 謝謝 創業之道啦，所有東西都順順利利啦，好不好啊？ 是大家咁话，你都系大家最紧要嘅，大家身体健康。 好，大家话好，拜拜， 拜拜，拜拜。In a world where you feel cold, you gotta stay cold, oh baby. Miracle taking a moonlight, 今宵もう眠らない。月明かりを頼りに君の元へ Hide and seek 心へ。年伸び込んで君の間近近づくのさいつの間にか。汚れも知らないな、その瞳はダイヤ。どんな宝石よりも beautiful な運動も。しまうほど君から目離すな No more 時計の針さえ動きを止めるよ、oh, Let it grow、oh. Stay gold 夢の中でも Stay gold 探し合ってるよ Stay近づいてく slowly 予告するよ baby 無防備な君を優しくいただくのさ君の深いところな 咗好多次个歌名出嚟啦，佢哋系防弹少年团啊 ，BTS 有呢首作品咧，名字叫做 Stay Gold 啊吓。呢个时间交俾咧追踪三十一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今晚星期四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好节目呢？问下刘畅啦。早晨啊，畅。 早晨啊，彭爷。早晨各位。 系今晚嘅节目，请你介绍。 好啊，咁啊，逢星期四晚咧都会有以事论事嘅。今晚八点钟啊。 嗯。 咁啊，以事论事咧，即系就。就快完啦，因为随住呢个立法会嘅 议会呢一完呢佢都会休季 嘅。 咁仲有一两集嘅啫。 咁埋年结咁滞㗎喇噃。 呢 届会期喽。啊 通常咧啲議會埋年結咧就係講緊下一次嘅議會噶啦嘛，咁啊嚟緊就投票啦，立法會投票啦， 先嚟報名咗先， 冇錯啦， 提咗名先， 係嗱，咁啱啱咧即係民主派咧咪搞咗一個佢哋話嘅初選嘅， 係啊 係啊，咁啊有超過成600,000人去投票啊，咁呢個結果咧呢個初選結果對民主派嘅陣營有乜嘢啟示咧？嗱，今晚以事論事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 係咁啊睇完啲民主派咁啊又。建制派都会好着紧咁样，要睇下点样去打呢一场啊选举战嘅啦。 系啊，今晚亦都会访问一下建制派咧，即系睇下佢哋究竟点样去，即系睇到对方嗰个咁样嘅嘅攻势底下， 部署咧？ 点样部署？点样应战咧？ 系咯，系啦。咁啊，留意以事论事。 咁啊，紧接住去到。夜晚八点半嘅日常八点半啦，咁啊，逢星期四呢都有呢个乐迷年代嘅环节嘅。 系。今晚有哪位歌手啊？ 是啦，今晚有一位女唱作人就是杨雅瑜。 哦，杨雅瑜。 是啦，咁杨雅瑜呢好犀利㗎喎，即係佢唔止唱得啦，佢亦都会自己作曲填词嘅。是啦，咁今晚呢就会请到佢上嚟去分享一下自己呢点样，即係佢音乐系原来佢係想用音乐去 治愈啲人心嘅。 哦，哇，治愈系 系啦，治愈系 系啊，疗疗伤嘅，帮大家吓。 冇错啦， 咁啊，大家可以听一听啊，今晚又睇一睇啦。 系啦，咁啊，日常八点半，今晚咧亦都有另一个环节嘅， 系 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射箭。 射箭，咦，呢个动感啲咯噃， 系啦，动感啲。咁啊，射箭其实可能好多朋友之前咧都会去嗰啲香港啲康乐营啊，有玩过下噶嘛。 我未啊， 啊，我都玩过一次半次嘅啫。 我未试过啊，有冇试啊？ 系啦，但系今晚嗰个箭有啲唔同。 嗯、 啊，嗰啲咧即系喺奥运会睇到嗰啲啊嘛，即系嗰啲叫做现代嘅弓箭。嗱、啊，今晚咧呢、這个日常八点半就大概去玩传统嗰啲弓箭。 即系点啊？即系古装片嗰啲啊？ 我谂系即系《射雕英雄传》嗰啲啊。郭靖玩嗰啲啦，应该 系咁紧要？咦，咁啊真系未见过、啊。 嗯，咁今晚咧就记住睇下日常八点半，睇下点玩法。 好嘅，啊，即系睇咗当去咗啦。 系啦，暂时系咁啦。 依家最好就系咁噶啦。 系啦， 睇咗当去咗， 系好埋第日好翻就去玩。 冇错，个疫情好翻啊，冇疫情嘅时候。好啦，咁啊，再夜啲有啲咩节目啊？ 去到夜晚九点半有出位家族啦，今晚最后一集。出位家族咧，每一个星期都会带大家去一个好特别嘅屋企嗰度噶嘛。咁今晚咧，呢个靓女女主持啊，史黛丝咧就会去到一个摩门教嘅家庭嗰度，喺英国嘅。 摩门教系 系啦。咁啊，摩门教唔知大家有几认识佢哋啦？佢哋原来好严守佢哋嗰个教规嘅。 系啲教条啊，咁 系啦。咁咧，佢哋呢个家庭里边咧，有一个17岁嘅大仔啊，阿当啊，佢就准备去宣教啊，一去原来要去两年嘅。 哦，去边度？唔知。知唔知道？ 未知道噶，咁但系系啦，但系咧，佢哋呢个即系17岁仔，大家都知道啦。但系经历过嘅话，都知道，哇！出边花花世界好吸引啦。 系咯。 但系偏偏摩门教咧，原来系连饮茶、咖啡、酒都唔得嘅。 哦。 哇！咁佢哋点样去适应呢个现代？ 即系好刻苦啊。 系啊，点样去到同呢个现代世界接轨咧？ 嗯， 系啦。 同埋后生仔又会唔会有好多反弹咧？嗬。 系咧。咁啊，今晚记住睇呢个出位家族，睇下佢哋点样适应嘅。 好啊，好啊。咁再夜啲就午夜广场噶咯。 啱啦，咁去到夜晚11点，午夜广场今晚有文学放得开。今晚嘅题目系因子之名啊，即系顾名思义啦，即系从爸爸嘅角度啊，去睇下有讲自己个仔嘅文学作品。 我爸爸角度讲个仔嘅文学作品啊， 系啊， 呢个角度都几新颖下喎吓， 系啊， 咁啊想知咧就留意我哋港台电视31啊，今天晚上嘅节目，咁啊唔该晒阿刘畅帮我哋介绍啦，好，听日再倾，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案》，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中华厂商联合会行政总裁杨立焕话，早前已经有心理准备会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商界已经消化这个消息。他預期中美關係會惡化，而美國的國際盟友亦都可能會對香港採取不同制裁。被問到美國可能會凍結部分人士在美國的資產，楊立門說相信很少數的從商人士會被指破壞香港自治，因此無需擔心。至於簽證的影響，他說美方並非不容許港商到當地，只是簽證待遇等同內地人，將來的阻滯程度要拭目以待。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說，總統特朗普不排除進一步制裁中國官員。特朗普早前簽署香港自治法和行政命令，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白宫已经制定制裁中国官员的名单，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及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但是特朗普决定暂时不公布实施。特朗普向幕僚透露，不想与北京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报道说，虽然特朗普现时不执行制裁，但是日后仍然可以落实。 不過，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說，有關進一步制裁中國官員方面，不會排除任何可能，任何匿名消息提出相反的講法都是錯誤。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說，白宮仍然討論緊制裁對象，未有最後決定。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將會對華為等的中國科技公司的部分員工實施簽證限制。他指責華為向侵犯人權的政權提供物質支援。蓬佩奧指責華為協助中共實施監控、審查政治意見人士，並且協助在新疆建立大規模的拘留營。蓬佩奧說，如果全球的電訊公司和華為做生意，就是和人權侵犯者做生意。對於英國下令當地的電訊公司在2027年之前盡會移除華為設備，蓬佩奧說越快越好。他又說將會在下個星期出訪英國和丹麥，討論中共對全球的威脅。社交網站 Twitter 證實，美國多位名人和公司帳戶被黑客入侵，公司正在調查事件，並且繼續限制發貼文和重設密碼，部分帳戶功能亦都受到限制。被黑客入侵的帳戶包括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前總統奧巴馬、微軟創辦人蓋茨、著名投資者巴菲特等。他們的貼文都是顯示推廣比特幣的廣告內容，部分設有連結呼籲民眾捐款回饋社會，貼文其後被移除。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大致天晴和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488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10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34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2点，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34.5，跌3.95；九毛九系报12.34，跌3.4。腾讯控股533.5，跌9.5；美团点评193.5，跌7.4；阿里巴巴240元，跌3.4；正通汽车系报1.12，跌1.8。新上市嘅渤海银行系报4.78；中车时代电器系报31.35，升3.5；中集车辆系报6.51。友邦保險73.8，升5.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7.05，瑞士法郎0.945，加元1.351，人民幣6.991，英磅對美元1.257，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2881点，跌67点。港金现价报1674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58美元，卖出180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狮子港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入口一段慢车，排到去风力楼。咁另外啦，中环湾仔绕道北角方向去湾仔北嘅支路，由于车多关系啦，咁而家中环湾仔绕道咧去翻北角方向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

而且可能因為入面嗰啲嘅做侍應啊、廚師咧，其實佢哋自己都係講即係台灣人嚟嘅，係啦。咁佢哋仲即係唔係話純粹講國語，仲有嗰啲台灣口音嗰隻國語嚟嘅。咁你去到嘅時候落單咧，都已經係要同佢哋用國語溝通啦。不過咧，佢哋咧都係識得聽啲廣東話嘅，即係你譬如牛筋、牛肉嗰啲名咧讀得差唔緊要嘅。 我都想學肌肉嘅部位嘅國語嘅，真 係。係啊，咁我要學好啲先去落單啦。 我諗我會入到去手指指指住個 menu 手指指又得嘅。咁佢通常咧一入去嘅時候咧，佢個食法係咁樣嘅。咁啊，佢就會俾一張嘅 menu 你啦。嗰張 menu 咧就係嗰啲過咗膠嗰啲嚟嘅，然後就用嗰啲紅筆咧畫低，等佢再 拆翻嗰啲環保方法。 咁咧入去嘅時候咧就即刻可能大家即刻商量今日食咩面好咧？咁啊有紅燒牛肉啊，有牛筋啊，有清湯啊，呢啲好多唔同款式咧，其實佢都有嘅。咁你就圈啦，圈完之後咧，其實佢仲有啲小食咧可以自己揀埋，即係可以介紹埋俾大家。好啦，跟住你就即刻咧去嗰個收銀處嗰度咧，因為喺門口嗰度收銀處，去收銀處嗰度就俾咗錢先， 即係俾咗錢先， 係啦，俾咗錢先嘅。咁俾完錢之後咧，跟住你就佢就會安排一個座位俾你，佢俾個籌你，俾個號碼牌你啦。跟住你就將個號碼牌咧就放喺自己張台，佢有支棍嘅，放喺張台嘅上邊，譬如係55号嘅。跟住你就55号单嗰啲咧，佢就一陣間咧會有一個侍應咧，冇錯啦，就送過嚟嘅咁樣。好啦，咁嘅食法咧就係咁樣啦。咁啊好啦，到佢 order 嘅時候咧，我自己比較中意咧就係紅燒牛肉面嘅。你哋中唔中意紅燒牛肉面啊？ 都好食，即係個湯底會比較濃少少啦，係深啡色嘅湯底 深啡色嘅湯底嚟嘅。 哎呀，呢只面係咪刀削面啊？ 係，佢係似刀削面嗰種闊嘅面嚟噶。佢呢種咧都係叫粗面啦。咁我自己咧，我都係中意食呢種面嘅。因为它有些不同款式的，它有譬如幼面啊，有些是薯粉的，咁一人可能中意食薯粉，再加埋呢一个牛肉汤咁样一齐咧就。覺得好野味啦咁樣，咁我自己咧就比較上中意佢呢個紅燒牛肉嘅味道嘅，咁原因因為佢覺得咧佢煮起上嚟嘅時候咧就唔會話太鹹，咁啲味咧亦都有好香嘅牛肉味，即係好濃郁嗰個味道，同埋咧可以有陣時咧佢有啲叫做鋪頭咧，佢煮嗰啲紅燒牛肉面嗰啲湯底嘅時候咧， 我覺得甜得滯嘅有啲會， 佢有啲會甜得滯，同埋有啲甚至乎會煲到有啲腥味嘅，唔知道你哋有冇食過？ 我又冇試過 油， 咁誇張， 係啊！咁佢呢一個咧就煲到咧係啱啱好適中，而且就好出到咧嗰個牛肉嗰個香味。咁我自己食過一次之後咧，我真係食過翻重味喎！即係荔枝角對我嚟講唔係一個 我就 順路嘅地方 啊嘛。平時咧你嘅勢力範圍就係大埔區啦，今次點解會去到荔枝角？同埋係咪荔枝角區都幾多嘅工廈咧活化咗？ 係 咪新型嗰啲啊？定係舊式嗰啲咧？ 佢都係舊式嘅工廠大廈嚟嘅，咁但係佢嗰一層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食肆喺入邊嘅，咁我知道咧，佢都應該係幾年前嘅時候咧，應該我就第一次去食啦。咁嗰陣時已經覺得，原來香港都有好食嘅牛肉面嘅喎，因為成日咧會覺得即係食去台灣食牛肉面咧，通常就淨係喺翻台灣先有好嘢嘅，香港就好難揾到好正宗嘅，或者佢香港揾到嗰啲都好似係硬係到喉唔到肺，太商業嘅味道咁樣。 咁呢個成個班底似乎真係嚟自台灣嘅嚇， 係啊，真係成嚟自台灣嘅。咁佢仲有嗰啲譬如係冬瓜湯啊，即係嗰啲係啦。咁大家咧可以喺嗰度咧就買嚟飲啦，咁可以叫做潤一潤下嗰、那個。人啦，咁特別而家呢個天口慶咧，飲一飲咧，我覺得都 OK 嘅。好啦，咁佢嗰個牛肉咧，佢除咗有紅燒牛肉之外咧，我自己就中意食佢嗰個半肉半筋面嘅，係啦，因為牛筋咧，其實 如果我哋本地 local 叫佢只牛筋腩。 系啦， 系啦，我哋香港地道嘅 牛筋腩。咁但系你知啦，台灣佢哋嗰啲紅燒牛肉面咧，佢就分得好清楚嘅。呢啲咧就可能係用牛剪做嘅，嗰啲咧就牛筋嘅。咁啊睇下你想要嗰個嘅配菜係點樣。你想要牛肉嘅，佢就你有得圈噶。咁你嗰碟就全碟咧都係牛肉嚟嘅，或者全都係牛筋嚟嘅。我就中意咧兩樣都有。好啦，咁啊除咗有啲牛肉咁樣得淋啦。入味啦，牛筋咬落去咧又唔會話好硬啊，咬唔爛啊，咁啊淋得嚟咧，你又覺得入邊全部咧都係骨膠原， 哇， 係啦， 即係聽落都流曬口水啊， 係啊，同埋佢真係相當野味啊，我自己就中意咧呢種咁嘅食落去咧好香口嘅感覺，咁有啲人咧就中意可能加啲冬菜，咁佢嗰度咧都有啲冬菜放喺個台上邊咧，俾你筆落去，咁啊令到佢嘅味道咧又再加咗唔同幾個層次嘅，咁我自己又好中意啦，有啲朋友咧 就中意佢嗰個嘅清燉牛肉湯嘅，係啦。咁佢嘅湯咧就真係淡得嚟咧。嗰啲味咧都一樣係保存到喺度，咁當然就唔會話紅燒牛肉咁香啦。咁、但係佢嗰種咧淡香嘅感覺咧，我就覺得咧好襯托到。如果中意食得淡口嘅人咧，係呢一個咧就真係 好補噶嚇， 都好補噶， 佢汁味都好犀利。 同埋有陣時咧，你見到啲湯咧越清嘅時候咧，其實就越難煲啊，因為清得嚟仲要煲到入邊有入味嘅話咧，嗰、個技巧咧，我覺得都幾難拿捏嘅。因為譬如你紅燒牛肉湯嘅話，咁你 濃味就容易啊！ 濃味一啲嘢抌曬落去，你煲啊咁深色，你一睇就即係香口啦，係咪？ 如果我去，我會試清燉牛肉湯， 係嘛？係啊，有機會可以試下呢一個啊嚇。好啦，咁啊，除咗有呢一啲叫做牛肉湯，我自己都欣賞之外啦，咁可以嗌佢嗰個闊麵啦。佢有一個咧，我自己都幾覺得幾好食嘅，咁就係嗰個泡菜豆腐、泡菜炸豆腐，係啦。呢個泡菜炸豆腐咧，佢嗰個泡菜咧就唔係韓式嗰啲啦，佢係台式嗰啲，因為全部都台灣人嚟噶嘛。咁啊台式嗰食落去咧就好香口嘅，咁啊同埋凍冰冰嘅感覺嘅。咁你一啖呢一個牛肉麵，然後咧就加少少呢一個嘅泡菜，咁啊涼一涼下個口先，然後咧你就可以食佢嗰個炸豆腐，又熱翻個嘴，咁啊令到你幾個唔同嘅層次咧，咁啊當然可以再加翻嗰個冬瓜茶啦。咁啊幾個嘅層次咧就可以喺個口嗰度咧就保持到喺度啦。因為如果你一口氣咧食曬成個牛肉麵，譬如紅燒牛肉麵食曬嘅話咧係好食嘅。但你就淨係享受到一種嘅感覺。咁如果你想你不斷食嘅時候，你個口腔咧會開始對紅燒牛肉麵嗰個湯嘅味道咧有啲麻木嘅感覺， 因為好濃味嘅始終都 咁就唔好啦。所以咧，你可以咧就試翻啲清爽啲嘅嘢，就嗌呢一個咧泡菜豆腐。咁你個人清爽完之後咧，你又再食翻嗰個牛肉麵咧，咁我就覺得呢個配搭相當之好，可以不斷咧。即係試到廚師咁俾心機去到煮嘛，不斷試到廚師嗰個牛肉湯嗰個精華個精髓，咁就唔使話浪費咗人哋啲心機。 但係個炸豆腐，我就咁睇你影張相，當然啦，小白嘅鏡頭之下，即係影得真乜嘢都好靚。 係 個炸豆腐睇落去咧，你已經睇相覺得係脆口得嚟，又唔覺得係好油膩嗰種 feel。 佢一啲都唔油㗎，佢咬落去咧 ，Heidi 講得啱啊，係好脆口啦。咁同埋入邊咧嗰啲佢唔係好。好空嗰只豆腐嚟嘅，佢咬落去咧，脆完之後入邊咧都係實心豆腐嚟嘅， 即係好似蜂巢豆腐入邊。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覺得食落去咧都幾好幾香口喎。 Bobby， 我哋係咪咧呢一刻真係睇住當食咗啊？ 即係望完啲相之後就覺得啊，好似都流曬口水，但係都冇辦法啦。而家睇住相先啦。 我想問啊，疫情底下有冇問過有咩外帶啊？可唔可以 外 賣 咧？因為咧我自己都由前嗰兩個星期都有去食過啦。咁食完之後就覺得咦咁好食，不如買翻去俾媽媽。食啦咁樣，咁於是乎咧就問佢哋有冇外帶喎，即係拎走嗰個冇錯啦。咁佢哋都話有嘅，咁佢哋都好細心，佢會將嗰個面啦，同埋係啦分湯咁樣。咁翻到去咧，我自己通常外賣嘅時候咧，我就中意將個湯倒翻出嚟，就煮翻滾佢，煮到好滾，跟住咧就倒翻落個面嗰度。 自己嘅碗嗰度上， 係啊，自己嘅碗嗰度上咧個感覺又再好食啲啊。咁你可以同佢講就係話，如果你有啲外賣嘅叫佢另外再 pack 包仔嗰啲冬菜俾你咧，咁你就可以翻到去咧就。有多種嘅層次感覺。 你可唔可以帶隊帶我哋去？ 係咯，你好貼心啊！你 講 曬得㗎啦。 不過四個人啫喎，嗱，咁 sorry 啦，彭仔，你今次無份，因為牛肉。 因為牛肉。 咁我哋三個加埋 O 啦。 係啦，咁我哋就可以試下啦。聽眾有興趣都可以自己發掘一下啦 再没有运气敌对或爱下去，难过也没法恨谁，如再见又算是谁，谁叫世上有没法共对下去，伴侣仍舍不得想再见，怕已四十岁是未吻，就算没法分享，也总可以再分担。Yeah， 仍深爱过的好人，能活得到更好， 总会互诉。 自己私底下咧，都同嗰碗牛肉面讲咗呢句说话。 点啊 ？See you next time。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有阿 May 喺电话侧边，早晨阿 May， 早晨， 阿 May， 系早晨， 喺度吗？喺度啊，听到啦，听到啦， 喺度， 系啊，我知道咧，你系咪有屋企人生日咧，所以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咧？ 系啊，系啊， 系，请讲啊，边位生日啊？ 我咧就我两个女儿生日，一个咧就喺17号，一个喺就19号嘅呢个月。 嗯、哇！你两个女隔咗几多年啊？但系佢嘅生日只系隔咗两日啫喎，吓 系啊，多年嚟计好勤力咯。 哦，唔系佢 隔咗一年咋？ 佢哋隔咗几多岁啊？其实 系 一岁， 一岁啦。 哦，你自己话自己勤力啊？吓， 其实我两个家姐都系争几日。 就即系唔系嗰个年代啲啊咁。阿媽嗰代嗰啲都話有仔趁年生咁啊， 同埋係咪夾埋一齊咧？即係咁啱線咧，阿家姐嗰啲嘢，阿妹又可以承接翻用 咯，完全係啊！嗬， 係啊，係啊，係啊！ 佢哋而家係幾多歲生日啊？ 已經佢叫我唔好講啦。 哦，唔好講。 O K， 即係都有自己家庭噶啦，係嘛？佢哋 係啊。 O K， 咁佢肯定係懂事大個女噶 啦。 哦， 各有家庭噶啦吓。 嗯，咁啊，系你讲。你讲。 我个大嗰个先都就嚟十一岁啦都。 哦，大嗰个先就嚟11岁，咁啊好咯，即系睇到两个女女而家咧都吓又有自己嘅生活啦，咁啊快快乐乐啦啊，咁啊佢哋生日你又打电话上嚟点唱啦。 咁你使唔使帮手凑孙啊？未即系凑两个外孙啊？ 要啊。 嗯，辛唔辛苦啊？ 凑一个。 系凑一个， 如果凑两个凑唔掂啦，而家啲细路仔实在太聪明 了，系啊系啊，同埋有多活动咧，又要去呢度去嗰度去，嗯， 系啊， 好啦，咁啊， 口都好凍。 系，仲有啲咩説話咧？特別想同兩個女講咧、 我就祝佢哋咧就身體健康啦，開開心心啦，最緊要，即係大家最緊開心。即係另外，我仲要講咧，而家啲醫療嗰啲護士啊之類嗰啲咧，醫療嗰啲咧，就需要大家真係好努力啦，真係好感謝佢哋。 我哋嘅醫護人員啊， 係啊，係啊，係啊，醫護嗰邊係啦。咁我就祝你哋大家都。全家人都要身體健康啊！真 係、 多謝 你阿 May 呢個好重要而家。 係啊，今日咧都揾到一首嘅歌曲咧，你係特登點唱話你好中意佢嘅歌嘅係嘛？ 我就本身都好中意，因為亦都係代表老實人嘅心態嘅。 好，而且而家聽靚歌啦，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我愛你有幾分？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 歌曲嚟自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吓，咁希望个个都身体健康同埋快乐啦，系咪？转头风吹发为人，我哋明天再见咯， 好， 拜拜。